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又可以放长假，又可以睇烟花，真系夸啦啦！ 诶，我系小张张， 仲有两日，仲有两日，我哋就可以见面啦！ Yeah. 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我系小睿睿。 中秋过去，秋意越嚟越浓啊！谂起一个人，两个字， 边个人？ 系啊， 你有估噶？ 啊、 冬天 错，中秋过去，秋意渐浓，谂起一个人，两个字， 系人嚟噶，人名嚟， 系啊，两个字 ，tips 俾埋你，女士嚟嘅。 女士， 谂起一个人，我哋识唔识啊？ 梗系识啦， 真系一个人嚟嘅， 梗系真系一个人啦，有假嘅一个人。 你知你啊啦，呢个无聊嘢食字嗰啲咁样。 我都话啦，中秋过去，秋意渐浓，于是我谂起佢。 嗯，好啊，一啲歌词搞咗，我谂落吓。喂，早晨开始。十点十三分啊！听下香港电视体台《风骚爆人》啊！有呢首 Boney M 嘅《Hurray Hurray It's a Holly Holiday》。今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一样生效。这个小犬好像逼近，但今天都是天晴的，虽然有点骤雨，一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天持续酷热有阳光。 假期快乐， 假期快乐， 假期快乐。 今天我们 系三个啫，冇错，同大家要讲声。 系啊，因为小羊羊外游， 佢都系假期快乐。好，头先嗰个系 中秋过去，秋意越嚟越浓。谂起一个人，两个字， 抽紧。 佢头先嗰个样，我觉得佢真系估到啦。 好嘢，好嘢，好嘢，佩服，佩服，佩服。 我以为你哋 秋风秋雨愁杀人啊 嘛。唔系，因为抽 抽 紧 啊， 抽到紧 啊， 即 系 系 啊， 系啊。 我以为，我以为你哋会即时会会 KO。 犀利，好犀利！而家估埋要好快喎， 佢依家越嚟越犀利啦。 唔系啊， 唔系啊，有一次连续 KO 我两次。 你唔系啊，你有一次都连续 KO 我两次啊，其实我好耿耿于怀啊。 咁又唔系， 玩啫，开心啲啫。 我交代翻啊，我中秋节就还债啊，还翻俾啊啊 咩啊， 十五分钟 啊，十五分钟 啊，多谢你啊。 不过我都算衰啦，开始嘅时候咧，我俾广告佢听。 我 自制广告， 自己讲咗成两分钟，即系剩翻十三分钟，我都讲唔晒我啲嘢。多谢你，系啊，因为即系你应承咗阿杨杨我，你真系有手口子嘅。星期五嗰晚我哋倾。 系啊，中秋咧系真系应该 人月 两 团 圆，冇错。诶，两位点样度过啊？ 一家团圆咧就系啊，其实我都每一晚都可以系中秋，只要你陪住屋企食一个开心嘅晚饭，我觉得已经好好。 我想问你个天台有冇点咩灯笼啊？而家仲 其实咧，我之前咧系串咗好多嗰啲一串串嗰啲咧，闪闪嗰啲咧， 哦灯仔 嗰啲系啊，即系类似圣诞，系类似，但系其实 搬埋棵圣诞树出嚟， 反正 都系咯， 反正 系啊，睇你去边个角咯，几好啊！新年就喺东边嗰个。几好啊！ 还都系啦，圣诞老人随时换件衫就 系 财神爷啦。 冇啊，到你圣诞节嗰，你咪喺个圣诞树下边度摆啲礼物。 圣诞老人， 新年嘅时候咪即系喺个桃花下边度摆啲水仙咯。 四季皆宜啊嘛。 端午嗰时换件衫俾个万屈完 啊 ！OK 啊，我真系觉得唔拆噶啦，嗰啲嘢 系 喎， 真系 唔好拆， 抵啲啊，可 唔拆嘅原有个原因就系因为已经绑死晒啊，因为惊佢摇下摇下会跌翻落嚟啦，就绑到好实。其实上次咧，你记唔记得打十号风球咧？我都有啲担心，哇，会唔会即系打完风之后咧，一眼都冇晒咧咁？ 啊，有机会啊， 冇事， 冇事咁 啊，系啊，咁啦。 有冇食月饼啊？你哋你有冇食月饼？ 有，今年有。 食咩月饼啊？ 乜嘢月饼都有。流心嘅又有啦，即系传统月饼又有食啦，就算唔传统嘅月饼都食咗唔少咯，系啊。但系我今年真系好怪，因为佢每一个嘅话咧，我都系一杀角，就唔系成只食晒。不过就算你话讲紧一啲比较系即系新颖啲嘅月饼啦，即系唔系传统嘅月饼嘅话咧，我就都唔会即系好细只嘅啫。你见到一只好细只，即系咪好多嗰啲咩又要叮完之后个里面有流心啊咁嗰啲咯。其实我真系麻麻地嘅，我觉得月饼就系要传统嘅，就系食 年 月饼系啦。咁我全部都系一撒角一撒角咁样咧，食唔晒嗰啲我就抌咗佢啦。 我想问下，一撒角又系客家话？ 一撒角，即系其实你将佢切系 我知啊，我知啊， 一撒角， 即系我 冇错冇错，系客家话啦，我唔知啊， 应该系咯， 但我细个都系咁讲噶喎， 一撒角， 一撒冇角， 一 撒 角咯， 我冇听过，点解？ 咁你点讲噶？ 切一忽， 切一忽，咁肉酸嘅， 咁有大忽细忽咯，系咪意思？阿妈，我食大忽，咁样你食咩大忽啊？ 我真系冇听咩一撒啊，所以我头先佢讲过两次， 一撒奶有冇听过？ 有一撒奶有，一撒奶有， 咁样系最好噶嘛？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听我哋淑女关注组嘅话，你 系 唔系 唔 俾你唔食？不过如果系嘅话，你最好嘅就系将个传统嘅月饼嘅话，就 系 要系 cut 八份，系食一份嘅啫，八分之一个啫，咁就 OK 咯。 我阿妈琴日咧就食咗嗰个流心月饼，哇，佢好开心，佢好中意食啊， 中意食流心月饼啊， 佢中意食啊，佢觉得因为又系好似你话切咗一撒角俾佢， 系啊， 佢又觉得好好味， 意思意思咯， 系啊系啊，老人家我都觉得我惊。惊佢难消化，系啊，咁又开心。 你 有冇食月饼啊？ 有啊，不过今年咧，我食卑鄙月饼多啲，系啊，因为我家姐俾个 麻麻地嘅 啫。我今年我觉得我以前都觉得麻麻地，不过系雪糕啫。咁但系今年唔知点解突然间好想 雪糕 冰皮啊， 冰皮嗰啲， 我知我知， 等于雪糕一样啦，即系我当雪糕咁食咯，系啊。不过月饼你哋会唔会都系要有杯浓茶先至有一种即系能够配搭得而 啊？ 系 啊，保你咯，系啊。你有冇用翻嗰个茶盅嚟啊？ 昆昆昆昆昆， 即系片翻片开嗰啲茶叶，跟住再咁样摆落嚟，都唔使嘅。 系啊， 系 啊，但系茶衬呢个月饼，我觉得系 衬 嘅，非常好嘅。 乜嘢茶都衬嘅，其实你话绿茶或者系其他嘅茶嘅话都 OK。 但檸檬茶應該唔襯啦， 檸檬茶又唔使 菊花茶， 凍 檸花茶 會搞肚咯。咁你話襯唔襯啊？ 菊花茶都唔得。 係咁，其實我諗咧，過個正誒呢個中秋節嘅話，大家都應該開 心 的。 開 心 啊！ 係啊，仲做咗啲乜嘢啊？除咗你話即係食飯啦、啊、食月餅之外， 哇！琴日睇個音樂會 啊， 飲咗音樂會， 真 係好 開心 啊！ 多謝。 有個朋友邀請去嘅，哇！我真係。冇諗過，因為佢係嗰個小朋友嘅，佢即係音樂學院嚟嘅，咁佢話請啲佢啲學員啊小朋友去有一個嘅 表 演 啦、 啊， 係 啊, 啊，希望有一個舞台俾佢哋可以喺上面 開心 啦、 啊， 表演 一 下，啲家長又可以嚟捧下佢哋場。係 啊，我覺得好得意，小朋友上台咧、 嗯， 又唔知點樣樣喎，又話隔離嗰個， 有啲就唔記得自己做咩㗎。係 啊，係 好得意，我都覺得係。係 嘛？ 咁我好開心，我琴日就係做司儀啦，咁我就喺後台嗰度，我見到佢哋咧，出場之前嘅話，又有啲會好緊張，有啲咧又好淡定，咁但係有啲咧又會即係其實佢哋各个都唔同嘅一啲即系感觉咯， 嗯、 你会觉得佢就系好得意因为一个二个我形容为嘅就系佢就好似 鸭仔咁 一扎嗰啲企鹅仔咁样，你行嘅就一就嚟跌就嚟跌咁样，所以其实有时候你都会忍唔住嘅就系我拖你上去个台度啦，咁我又介绍自己弹啲咩歌啊咁样，我觉得全日嚟讲嘅话都真系有好多啲好难忘嘅时刻咯、 嗯， 因为你睇住嗰班小朋友嘅真。真系喺音樂當中去成長嘅話，我諗翻起我自己細個，因為我自己細個時候都有練琴嘅、 嗯， 即係都有彈琴嘅。咁但係無奈地嘅嗰陣時候嘅話，就冇呢啲咁樣嘅表演嘅舞台啊、 嗯， 應該咁樣講、 嗯、 就好唔同咯。所以你琴日你都會見到嗰啲家長好緊張啊， 好緊張啊， 出嚟就影曬相啊，咁樣、 啊、 我覺得係一件好開心嘅事。 好開心， 同埋啲小朋友咧打曬煲呔咧， 係啊， 我覺得好得意，但係有啲 小大人咁啊，啲女仔都係啦，著身長。 好隆重噶， 好隆重 噶， 系啊！ 爸爸妈妈心情会系点咧？听过有一个妈妈讲就系、是，从来冇谂过个女可以咁正经，同埋即系咁记得晒所有嘢喺个台上面表演咧，佢喊啊，佢感动到喊。 我同意啊，同意啊！嗰年就系话有喺广州带啲小朋友英国，佢哋唱英语嘅音乐剧，佢哋即系出发前咧，英文都唔识多几个字啊、 嗯。 但系一个月后就喺度 last day 咧，就会请埋佢哋啲家长一齐飞去英国嗰度、 嗯， 即系最后嗰几日咪同佢哋去玩下。 明你讲乜嘢？系啊， 好开心。 啲小朋友真系吸收得好快，同埋进步得好快。如果你话讲起小朋友嘅话，我仲有另外有一个，即系都系公司，即系我应该话我哋自己电台啦。咁啊，有时候我都会翻嚟同啲小朋友一齐会录佢哋嘅广播剧啦。 系、 第一个星期。你明明係聽到佢哋咧，就係哇啲字都未必讀得曬，同埋嘅就係你會見到佢哋就好緊張嘅。但係去到第二個禮拜嘅時候咧，明顯地佢哋進步咗。 哇！好嘢， 第三個禮拜佢直頭係有語氣嘅，同埋甚至乎嘅就係佢有演繹嘅。譬如可能佢裡面嘅話，佢要佢唔舒服，佢扮唔舒服，佢會咳兩次。 咁犀利啊！ 你諗下你幾開心咧？ 哇！好正 喎！所以我覺得嘅就係你搞緊呢啲咁樣嘅活動，或者你搞緊一啲咁樣嘅呢啲咁樣嘅課程，係是可以在中间，你见到他很短时间之内、由一个他什么都不识，跟着他就可以从你们的身上他学习了有某些东西，而在某一个范畴里面的话，他们真的进步得很快。那个感觉呢，我觉得那个满足感是很大、就对于一个大人来说，你有啲乜嘢你可以回饋到嘅？就係、 是、 其實下一代佢哋需要提攜嘅，佢哋需要有啲乜嘢嘅幫助嘅話、哪怕是嘅就係佢哋講嘢對自己有信心咗，係、嘛？又或者佢出嚟嘅時候嘅話，佢會知道自己究竟佢要做緊啲咩嘅話，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好開心、因為你陪伴緊佢成長緊同埋進步咯。 你錄嗰個係咩節目啊？ 不得了劇場 係幾時有得聽啊？ 咁就我哋而家喺度錄製緊嘅，咁其實大家留意緊啦。咁其實每一年佢哋都會有一班嘅就係小朋友，咁就會係等佢哋可以嘅就係從呢一個嘅劇場裏面嘅話，可以學習到嘅就係廣播究竟係乜嘢嘅一回事。咁我就係真係好開心。你提到我嘅就係話，你第一個星期你見到佢哋就流唔 驚啊，有冇 驚？因為佢唔知自己喺度做緊乜嘢嘅，甚至乎佢就佢喺個 headphone 度聽翻自己把聲，佢會覺得好奇怪。但係到第二個星期，哇，唔同曬，脫胎換骨。第三個禮拜简直嘅话真系劲过你啊！ 犀利， 你真系好开心。 我想最细嘅年纪系几多岁啊？ 二年班， 二年班 系 即系七八岁嘅咯， 好细个嘅啫。 系啊，好多字都唔识嘅， 有啲字佢都唔识嘅。 系， 咁佢就冇嘢，佢就望望你。咁我就我读一句，你讲一句， 系 完全唔惊。 哇！ 咁亦都见到嘅就系佢对佢自己充满信心啊！咁佢就系啊，真系 太好啦！ 小朋友真系一件好开心嘅， 冇错，一天一天进步啊！喂，同埋咧，小朋友咧，琴晚应该好开心啊，因为睇呢个烟花啦， 哇！烟花好耐冇睇过啦，咁 啊 成条街都系人啊。 其实咧，我想问你细个时候咧，仲记唔记得睇烟花嘅经历噶？ 记得，因为咧中学嗰阵时去睇噶啦，同啲同学。 我都系。 我细个嘅时候咧就， 我 有个同学唔见一只鞋，嗰阵时候系逼到咁噶。 尖东啦，系咪？ 而家都知啊，而家都得 系啊， 系啊，超好玩啊！啲人咧好似投胎咁样，你系咪咁嘅画面？我嗰阵时候就系咯，跟住佢就系潮水式，一定要向住同一个位置嗰度行，跟住行下之后见到佢近一近，我咩事啊？佢就我唔见一只鞋，跟住我你唔早讲，佢就话好早之前已经唔见咗。好正， 喂，好潇洒喎。 潇洒咋啲相 机，系啊，一只鞋一只鞋咁啊，行啊，行去佐敦道嗰度搭车翻屋企。 哇！但我好深嘅印象，第一次企喺尖东海边，见到啲烟花咧，好似跌落嚟你嗰度，哇！嗰个现场感，我真系难忘。 现场睇真系开心好多， 因 为啲声咧，叮铃 棒 啦，嘣 声啊，好开心。 大人就开心啦，我最记得嗰阵时咧，好神心带细路仔咧，谂住去最近嘅嗰个海旁睇啦，惊，因为嗰啲声实在。太近太大声咧，仲记得嗰时细路，即系我抱住我呢一系小 B B 嚟噶嘛，走啊，我惊啊，咁样样咯。 B B 你带佢睇烟花？ 三四岁到咯，即系我仔女三四岁。 唔系你讲定俾佢听啊嘛， 你 冇得 讲 定俾佢听 嘅， 惊就惊噶啦。 系啊， 有时有啲细路仔好惊嗰啲咩噶嘛，嗰啲公仔啊嘛，即系有只米奇老鼠走埋嚟嘅啫，哇，喊 啊， 好尴尬嘅。 你咪骑博马， 系啊， 骑博马睇啊， 但系都系开心嘅。 咁佢咁高哇，已经好高。 你睇烟花，你有冇试过有啲即系特别啲嘅情况？喺个船上面睇烟花，有冇睇过？ 啊，船我试过， 船呢个好靓， 正到 爆啊！ 酒 店、 酒店房， 系啊，但系酒店房又同现场又唔同嘅，因为始终隔咗块玻璃。 诶，但系我又觉得好玩嘅， 系啊， 系啊，我试过有一年，冇错，就系屋企人咧，佢哋喺英国翻晒嚟，咁跟住我就喺对住嗰个海旁，你仲要知道究竟佢有几有唔同嘅船噶嘛？佢系会对住嘅，就系某条船嘅话，佢就喺你前边度爆咯。 哇！见到啲船咁样射上嚟，系 好 开 心啊！系啊， 开心啊，好开心啊！继续听住我哋假期嘅风 show fairy， 日都好开心。 哇！砰！ 砰！哇！好惊啊！好惊啊！带我嚟。Someone who turns your heart around, and next thing you know, you're closing down the town. Wake up and it's still with you, even though you're left your way across town, wondering to yourself, hey, what am I about? When you get caught between the moon and the moon of your city, I know it's crazy, but it's true. best that you can do。喺呢公众假期，喺呢个香港电台大头风 show 发完，一日会为大家服务三小时嘅十点半，先听十点半嘅新闻报告，然之后翻嚟我哋继续我哋嘅节目，千祈唔好行开啦，先听咧十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杭州亚运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港队取得一面铜牌。赛事每队由两男两女运动员组成，每位运动员要完成300米游泳、大约6.7公里单车以及大约1.86公里嘅跑步赛程。港队第一棒由黄子韬负责，他完成三个项目之后排在第四位，交棒给彭思雅，他最终以第二名完成第二棒。港队负责第三棒的伍泰龙保持在前列位置，交给最后一棒的何思乐。日本队在最后阶段取得明显领先优势。第二名属贾思乐，是何思乐和国家队最后一棒运动员之争，双方是争持激烈，最终国家队取得亚军，而港队就以总成绩1小时28分22秒时间夺得第三。冠军就由日本队以总时间1小时26分21秒完成，较港队快大约2分钟。九龙东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近日开设的观塘海滨市集规模较小，认为有潜力发展成长期市集。他说观塘海滨是九龙东居民假期前往的热点，而由九龙湾至茶果岭超过2公里，以行车天桥计有22节。今次观塘海滨市集只是用了大约2节，相信可以扩大规模。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观塘海滨市集集中售卖一些手工艺品，食物摊档只有大约3档，而且不是一些传统本地特色小食。他认为可以再扩大市集规模，也可以推出不同特色主题，配合稍后落成的启德体育园，以及2025年本港有份承办的全运会，相信届时可以吸引更多的旅客和本地市民。中大医学院表示，儿童睡眠窒息症有机会令患者血压上升，同时增加将来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中大医学院进行全球首个随机对照研究，发现透过手术治疗睡眠窒息能够显著降低严重患者的血压，但若果病人在手术之后体重明显增加，会削弱降低血压的作用。建议家长留意仔女手术之后的体重，维持健康饮食和恒常运动。中大表示，儿童睡眠窒息症常见成因包括腺样体或者是扁桃腺胀大，首选治疗方案通常是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中大的研究结果显示，完成手术的病人能够更有效改善病情，严重患者在手术之后的血压也都录得较大跌幅。中国嫦娥五号团队获国际宇航科学院颁发最高团队荣誉的路伦斯团队长，表扬团队在宇航领域取得的突出成绩。嫦娥五号任务总设计师胡浩等人作为团队代表出席颁奖仪式，并宣布嫦娥五号月球科研样本即将面向国际开放申请，具体要求和流程将在中国国家航天局的网站公布，欢迎各国的科学家共同研究共享成果。嫦娥五号任务是中国第一个无人月球采样返回任务，带回1731克月球样本，成为世界单次采样量最大的无人月球采样任务。胡浩表示，目前中国已经完成6批258份，一共77.68克的月球样本发放，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论文70多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 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830，胡歌、吴越主演，院委大院。 我听讲周良信书记是最早在那里起屋的。 是啊，我来先陆陆续续跟住起，行冧瓜瓜冧藤。 刚刚上任院长的梅晓哥，第一个任务就要面对前书记周良信，究竟他有什么计呢？ 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我的节目啦。头先阿 Sarah 提到咧，同啲小朋友相处真系好得意嘅。记得嗰阵时咧，同啲小朋友一齐上堂咧，会问警察哥哥做咩噶？捉贼、消防员哥哥咧救火。但系其实咧，佢哋嘅职责咧远远系多过以上所讲嘅。小朋友就未必知道啦。例如话咧，有朋友试过运碟咧，咁啊报警啦，咁样哇，好多消防员咧就带晒嗰啲斧头啊、工具啊， 哇，好型噶， 系啊，雄雄张一队粗嚟， 又高大威猛。 其实不如乜嘢唔关消防员事啊？ 真系好多嘢都 系喎，有只猫去帮， 只猫 树 又关佢 事。乜嘢都系消防员噶，冇嘢唔关佢事噶。你谂 系啊？嗱，咁澳洲咧有日本人咧就喺网上分享咗一个故事啦。有一日咧，佢自己屋企嘅时候咧，各各有人敲门，咁就边个啊？咁样警察啊？ 点解佢会讲广东话嘅？ 因为我翻译咗，我即时翻译咗。 okay. 警察啊，咁样如果有警察敲你门，你咪比较惊。通常 惊嘅喎，开门， 因为 平心不作规则， 唔系你未必系你有事， 系啊， 屋企人或者有事咧， 咁啊更加唔惊啦，关咩事啫？ 系啊， 屋企人有事唔惊， 屋企人啫嘛， 系啊，佢做错就个亲手拉佢啊，大义灭亲，做咩啊？ 好嘅， 佢匿喺床下等我拖佢出嚟啊， 嗰个系你啊，你阿妈拖你出嚟啊？ 好啦，咁跟住咧，佢就带住个小小战士机开门啦，果然系一个着制服嘅警察， 系， 咁啊，警察先生就话。其实我嚟送外卖嘅，系咪好奇怪呢件事？ 奇怪啊！ 于是咧拗爆头啦，点解会警察先生送外卖呢？你估？因为嗰啲外卖平台嘅外卖员送噶嘛，一般 受咗伤， 唔系冇咁悲惨。虽然都系唔系几好彩， 受咗伤，但系警察都唔会帮佢做埋佢余下嘅嘢噶。咁好 系啊！ 我知诶，系咪嗰啲人雇聘用咗有某啲男性要着啲制服 嗰啲系嘛？ 跟住又会 surprise。 你谂埋呢啲嘢噶， 跳舞跳舞，好似真系有呢啲服务噶， 我唔知， 因为我参加过， 吓， 好玩到爆，我同你讲。 几时再举办啊？ 件事系点样嘅咧？就系、是、有一个女仔佢生日，咁跟住咧就成班姊妹图咧就 book 咗有一间酒店房。咁、哦、喺酒店房嗰度咧，佢系完全唔知道准备咗啲乜嘢嘅节目俾佢嘅。无端端嘅话咧，酒店房都有叮当噶嘛。 系啊， 系啦。咁啊，无端端咧就有个人叮当叮当就着住啲制服，咩制服我唔讲啦。咁啊，觉得好惊啦。点解会有一个制服嘅人嘅啫？ 就系、是、 个女主角。都唔紧要。咁跟住咧，嗰个人咧就嚟拉嗰个生日。 真系啊！哇，正喎、啊！跟住点啊？ 跟住佢又好惊啦，咁就我你坐低。跟住佢梗系坐低啦。咁其他我哋就唔知道。 唔出声， 梗系另埋另歪面啦。 系啊， 我哋肯定焗蟹啦，因为你知道嘅嘛呢、啊、件事。咁佢好惊，点样都要最后俾佢食喺佢面前跳舞咯。哇、啊，开心到爆啊！ 哇，嗰个男士佢都要忍得笑、啊。 个男士唔需要忍笑噶，佢入到嚟嘅时候，佢同你做场戏啫嘛。咁跳到最后俾佢就跳舞跳舞哦，咁就 犀利。 下次仲请唔请呢啲人、啊？ 你咪想？做嗰个男士 系啊， 唔系咁易做嘅。 我知， 系咪大只仔嚟？ 大只仔嚟嘅， 俾啲机会我提携下我啦。 系，仲要系外国人嚟嘅，咁样 咯。哇，好玩好玩，我哋继续， 系啦， 咁原来咧呢个警察先生解释啦。喂，我其实觉得佢真系几乱生，或者啲人都讲，原来嗰个外卖员因为俾人截住咗，系因为酒驾。就唔可以俾佢再揸啦，而發覺佢仲有一單未送，個警察就話算啦，我幫你送埋佢啦咁樣，但你就要被拉啦，因為佢飲咗酒去送外賣。 哦，點解佢會俾人截到一電單車？ 喂，有時有啲叫 random check 㗎、okay ，香港都有㗎，即係你耐唔耐會見到有一啲嘅嗰啲 roadblock， 佢唔係因為咩事，唔係你快想唔係事，佢譬如三架四架就截一架，係、嗯、random 㗎，係、啊，吹波波咁樣試下咁咯，咁、個外賣可能都因為個樣紅波波啦，塊面唔知道啦，咁。但警察哥哥又好人就好啦，因为佢嗱，譬如拉咗佢啦，咁嗰单点咧，食物点咧，或者嗰个人坐屋企等，咁点咧，咁就帮佢完成埋佢嘅送外卖嘅任务，系咪好暖心啊？ 有俾 tips 嘅警察哥哥。 但系其实我想问，得唔得噶？ 我觉得唔得咯， 因为你系执勤期间，你可唔可以？ 唔知咧，发生喺澳洲。 问下福尔摩基。 好，唔系啊，我去投诉啊，好多啲投诉噶嘛，咪上网去投诉咯。 哦，又投诉下佢。 系啊， 明。 三，为你在某天想过，在那夜分手，你讲过爱他更多。想再做旧日情，与在乎，还到这天没同步，无心欢喜，都足消失好吗？不再儿戏，不相信。 你觉得你改名有冇潮流或者有冇即系流行与唔流行嘅咧？外国有一本书咧，每一年咧就今年来年的男仔名、女仔名。诶，嗱，我就想问啦，咁宠物又有冇嘅咧？ 宠物 以前咧，我记得最我细个时候啦，通常 啦， 系啊，阿财啊，阿花啊， 狗仔啊， 系咪啊？ 嗯， 黑仔财啊，成啊，系类似啲咁嘅名吓。咁啊，最近咧有一个外国人咧就分享咗咧，佢最近带一只猫仔去睇兽医。 嗯。 但系咧，佢讲两次咧，那个姑娘都话唔系啊，唔系你个名啊，系只猫个名。 哦， 知唔知点解咧？因为咧，佢帮佢改咗一个人嘅名，叫做何勇。咁所以咧就咩名啊？佢答何勇。咁佢就唔系你啊，系只猫。佢再讲，但系个人都未 get 到，就话唔系你啊，系只猫。咁于是咧，佢就写翻上网，佢话其实猫唔可以改人嘅名嘅咩？ 可以。 但呢个系几得意嘅，记得我 年星就比较少啲咯， 系 咪啊？人名可以嘅，你可以叫佢真真噶嘛， 真真 但你唔可以叫做李真真咁样，即系咁就会少啲咯。 真真 哦 ，sorry， 大好真系嘛？ 你叫佢大好真得唔得？ 我好多回忆，哎、我唔准你咁讲。 系 ，sorry， 我唔。 我听过一个朋友咧，佢好鬼抵死，佢好憎一个人咧，佢将个狗仔改咗嗰个陈德文咁样，即系陈德文。 黐线，佢唔会啦，成日叫佢。 嗱，以前 咧，我中意嗰个人，我先叫佢个名系嘛？你会唔会改个你憎嘅人嘅名叫佢做自己个宠物？ 有朋友做编剧就真系咁做啦，佢哋好衰啊！即系将电影里面咧嗰啲黑人憎嗰啲名咧，就以前老细嗰啲名就整咗落去啦。 即系改晒两 张就会， 系啦，呢啲 因为呢啲 inside joke 嚟噶嘛，你睇你咪知道究竟你讲紧边个咯。但 系 讲紧我只你嘅宠物，你成日要叫佢噶。如果你憎嗰个人嘅话，你点会成日想叫住佢个名啫？即系我嘅意思系话讨论呢一个位啊，你 系 中意嘅，你先至会嗌佢噶嘛。同埋你养得佢嗰个宠物系你锡噶嘛，你锡佢，你点会嗌佢？成日都嗌佢嚟啊， 好矛盾嗬。 即系我好憎你咁样，我唔会叫我只猫就小强小强咁样噶嘛，唔会咯。 你讲你真系唔会喎。 我中意你唔中意你，我都唔会叫我宠物做小强咯。 变咗只曱甴。 我带去嘅时候嘅话，情何以堪嘛？ 咁系啊， 只猫叫咩名？ 你都唔好意思嗌佢啊， 嗱，因为我带去嗰间宠物兽医嘅地方咧，佢哋好得意嘅，佢哋系唔叫主人名嘅。佢哋系会叫宠物名嘅， 好得意喎， 系 好多 兽 医都系。 佢哋会嗌嘅，跟住你就会听到有好多嗰啲都系莫过于嘅就虾饺啊、烧卖啊、 肥仔啊、 肥仔啊， 好多人改饮食 咁 嘅 名嘅。咁但系咧就我有一次真系觉得好好笑嘅，就系我带我只猫就去检查，跟住咧就爱因斯坦。首先咁长，第二嘅就系一个人名，一个科学家，跟住你会见到嗰阵现场啲人就喺度笑嗰阵就喂咁边只咧咁。 我睇下佢系咪乱毛啊？我觉得有个 expectation 啊， 佢一定系长毛啦，因为你啲头发已经都系邋遢到乱晒嘅咁样咯。咁跟住我听到有人讲嗰只，跟住佢见到嗰只猫啦，跟住佢就话其实咧都几似嘅只猫，都几似爱因斯坦。我就系因为咁样而命名嘅， 真系噶。 大家见过有一张相系关于爱因斯坦噶嘛？咁 啊， 佢吉条脷出嚟嘅，个头系乱晒噶嘛。咁嗰时候佢就 系 细个嗰时就 系 咁样， 就 系长毛啊嘛，成个头发都系乱晒，我做咩谂咩嚟啊？琴日 佢仲未解到条方程式，你俾个黑板佢啊，喂， 睇佢写下字， 系啊，角角声啊，写嗰啲白板字。 所以我觉得好怪咯，我唔会叫我只狗或者叫我只猫系我自己唔中意嘅人咯。 咁 咩意思啊？ 你嗰啲宠物 全 换 饮品叫。有Mocha 啦，有 可力啦， 即系用嘅颜色咯。 咁你点解会咁改啊？ 因为个颜色咯，系啊，白色啊、杏色啊，都系嗰啲咁样。但我谂你嗰啲几得意嘅，即系譬如爱因斯坦嗱，我识个朋友佢改叫村上春树噶，因为我好中意睇咧佢啲作品啊，咁啊所以变咗一个。 喂，咁长个名又好似好难叫。 系咯， 村上春树，话你睇下嗰几个字都唔易读啊， 唔好叫。 所以咪就系我自爱因斯坦咁样，佢你觉得爱因斯坦入嚟打针咁，你觉得好搞笑？ 喂，呢个好笑啊！ 爱因斯坦到你啦，咁样爱因斯坦过嚟磅重， 爱因斯坦又肥咗啦。 系啊，乜几好笑啊？一个科学家，你点个科学家嚟？ 跟住我就会讲就系嘅爱因斯坦咧，即系个 vet 就会同你讲就爱因斯坦要倒重啦。 喂，你好嘢，科学家都由你操控。 咁就系噶啦， 好嘢，改变未来历史。 coming back. I'm talking pedicure on our toes, toes. Trying on all our clothes, clothes. Boys blowing up our phones, phones. Drop top and playing our favorite CDs. Pulling up to the parties. Trying to get a little bit tipsy. Don't stop, make it pop. DJ, blow my speakers up tonight. I'ma fight till we see the sunlight. Tick tock on the clock, but the party don't stop. No, don't stop, make it pop. DJ, blow my speakers up tonight. I'ma fight till we see the sunlight. Tick tock on the clock, but the party don't stop. No, but I'm already here. And now the dudes are lining up, cause they hear we got swagger. But we kick them to the curb unless they look like Mick Jagger. I'm talking about everybody getting crunk, crunk. Boys try to touch my junk, junk. Gonna smack him if he getting too drunk, drunk. Nah, nah, we go until they kick us out, out of the police. Shut us down, down. Police shut us down, down. Ho, ho, shut us down. Don't stop, make it pop. DJ blow my speakers up.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当父母老了，当人风华正茂嘅时候，冇人知道点样去预习衰老。不过老呢一个字，总系突如其来先被发觉。本来仲住喺父母细心呵护嘅爱城堡里面嘅小朋友，因为发现自己长大啦，原来父母已经老了。阿娟嘅爸爸因为年纪大，产生精神方面嘅疾病，会幻想、幻听，情绪变得不稳定，对世界充满负面嘅情绪。佢会不停地激动啦，甚至会闹人啦咁样。过去爸爸是一家之主，屋企嘅喜怒哀乐都系由爸爸决定。但系爸爸而家病啦，言行举止不再理性，整个屋企嘅生活节奏亦随之而大乱。阿娟同自己讲：一方面我哋话俾自己听，冇办法啦，佢病咗；但另一方面又的确因为佢不合理嘅言行感到好崩溃。整整一年，佢要做一个新手照顾者，陪爸爸出入急症室，帮爸爸攞啲血压药啊，或者其他嘅东西。有时又要带爸爸去洗牙，每一次去牙医嗰度，护士小姐都会帮佢定埋下一年嘅期。但今次护士小姐都唔再问，因为都唔知道下一年爸爸仲会唔会再嚟。好多人话照顾老人家就好似照顾小朋友，呢一句说话其实错啦。年幼的子女在照顾之下，会一天一天茁壮，一天一天变聪明，甚至会同你心灵契合。但是照顾父母呢，你只会见到他体力一天比一天差，甚至一天比一天记不得你。衰老有时总会随着大小的疾病，虽然可能不是一些很重要很重大的疾病，但是会折磨父母的身体同埋摧毁照顾者的心灵。总括来讲，年老就是一个强大不可逆转的东西，而你实在不能够逃跑，甚至不可以话俾人听，其实心里面真的很崩溃。亲眼见证爸爸妈妈的老去，人会想，哦，原来这样就是老，第时我老了会怎样呢？我会想这样，会想不是这样。不过人生最重要的是无常，到自己真的老的时候会怎样，其实都不知道。从乐观的角度看，虽然人生不会越走越好，但是会越走越自由，因为到时会一无所有，不需要上班，没有应酬，没什么要做的事，没什么要见的人。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轻松快活人。 逢扫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早晨早晨。 马老师，点解今日仲要开学嘅？点解翻学嘅？ 咪放假咩？ 你出去啦，你出去啦。 好啊。 同埋阿杨洋都放埋假啦。咁我走唔走得啊？ 企喺度，坐翻埋位。 乜你又叫佢走，又叫佢翻嘅？ 因为我觉得 好听话。 系啊。 你叫我走就走，你叫我翻就翻。 系啊，我就系觉得佢真系一个可造之才。佢呢啲咧真系咧听老师话就乖啦， 你叫我出我谂住几开心，你叫我翻嚟我都好失望， 我睇得出啦，你个老师嘅心情同你唔一样， 系你咋？因为有一个同学今日冇翻， 系啊， 有佢啦， 就翻噶啦，帮佢。 OK， 今日咧就讲点心， 点心， 点心， 系啦，诶，嗱，你头先讲得啱啦，呢个即系。英语咧 都 收咗落去 dimsum 啊嘛， 系啊 ，dim sum， 即系你谂下，即系中国点心，外国人都将佢 直译，系 啊，系 啊， 点心你哋嘅理解系乜嘢？ 点点心意 啱， 好细旧嘅， 系 即 系 即系点点心意系佢来源啊，即系咪咁意思啊？ 诶，其实都系心意嚟嘅，因为点心咧系啲指啲即系啲 小 食 嘅 小 食， 就未必一定茶楼嘅烧卖啊、虾饺嘅。 系啊，咁其实个元气咧都系同心意有关， 系咪啊？我听好似系噶， 系咪 啊？ 心意嚟嘅， 因为你知佢哋食尽诶食。食盡山珍海錯，有時你作為一個廚師嘅話，你係要諗啲嘢氹佢開心噶嘛，所以咧就會整一啲點心咯，即係可能我哇整到佢哋好似條金魚咁樣啊，佢食嗰陣啊開心啊。 同埋老師，我諗點心，因為佢係細咧，可以食多啲，就唔會飽。 咁英語嘅點心，你知唔知佢點翻譯啊？ 點心咯，就直譯咯，音譯。 佢其實都有。唔係，即係個意思啊， 即 係點心係啦，佢用英文去點樣解釋點心？ 嗯，我估系 small piece of food。 嗯，仲有咧，你呢个系直译啫。嗯，佢哋嘅意译系点啊？你觉得 ？From your heart， touch your heart， touch your heart， 系啊， 掂到你嘅心， 系啊，心 意。点心啊，咁样。 唔系，佢点心咧就系直译，将点心直译做英文过嚟。 佢用声嗰个声下个声嚟译啊嘛。 咁 佢 都要解释俾啲 外 国人听 咩叫 到底点心系咩嚟噶嘛？就两个解释，第一就系话啲小食啦，第二话就系 touch your heart。 几好喎，呢个改得嗬。 系啊，我 触动你个心， 系啊，触动你个心。 哦，点你个心， 点 心，唔好用个点字啦， 点 你用亲个点就好负面噶啦。你点我做嘢， 系 我叫你做嘢，不过我用一个咁样嘅名词啫。我 friend， 我同你 friend， 我先会点你做嘢啫，系咪先？睇下你接收嗰个人嘅话点睇咯。我觉得 你第一个又变咗，又变咗啦。 系啊，点心。 你最中意食咩点心啊？ 虾饺。 嗯，你咧？ 咩都中意食， 咩都中意食。 我一定会嗌嘅虾饺，唔食个虾饺嘅话，我觉得冇饮过茶嘅。 我都觉得系，即系烧卖都系排第二。 唔系，系啊，烧卖冇就罢啦。 系啊， 但系你唔可以冇虾饺啊，冇虾饺你咪觉得嗰阵我走啦，我唔喺呢度食咁样。 你 另外仲有牛肉球。 喂，呢个干蒸牛肉买咧？同嗰个山竹牛肉咧两样嘢嚟嘅， 一定要趁劫汁， 系一个湿滴滴， 冇错， 系啊， 仲要下边嗰度有一块嗰啲 橙色嘅嘢， 嗰块应该叫做唔系菜，有一块 腐皮， 嗰块腐皮索晒所有个汁，哇， 正啊！ 咁我问下你啦，虾饺， 仲有， 哦，讲啊，继续，紧要，今日 holiday。 肠粉都系， 肠粉 好食啊！ 肠粉大有，肠粉有好多种，你中意食边一种 啊？我中意食虾肠， 系虾肠冇错， 一定系虾肠。 就算有屋企人话，哇，已经有虾饺，做咩仲要 虾肠？ 无虾不 欢， 一定要笑虾， 因为虾虾啊嘛。你知唔知有时咧食虾饺咧个皮会甩出嚟？ 会啊。 会好唔开心噶。 但系有啲虾饺咧，佢最唔好就系啲皮太厚咧，你会觉得哇太厚，即系成浸浸，即系厚突突咁咯。 好食嘅虾饺真系好好食，佢有啲笋啊里边咧。 而家成个都冇咗噶啦， 爽嘅。 同埋其实粒虾唔需要好大， 冇错。我如果全部塞啲虾，冇错，冇意思啦。同虾肠冇乜分别。 系啦，系啊。所以系啊，如果佢有条笋喺度嘅话咧，你会特别觉得嗰只佢精致好多嘅。系啊，你咬落去嘅话，哇， 索索声， 正啊！ 嗱，以前咧點心咧都係啲禮物嚟嘅， 禮物嚟㗎，即係送俾人 啊！即係去人哋屋企啊，中國人係禮儀之邦啊嘛，係咪？咁啊，先講一個故事俾大家聽下。 好啊， 阿孔子啊， 係 大家識㗎啦， 係啊 ，Johnny 啊嘛， 係啊， 仲嚟啊嘛，係 啊，仲嚟啊嘛，因為你仲嚟， 係阿孔子咧。嗰陣時咧，阿老子咧，俾佢出名嘅。 啊、 老子咧就識好多周禮啊。咁啊，孔子 老子係咪騎牛嗰只啊？ 係啊， 唔係特別騎牛嗰個啊。 係 ，sorry 啊，我中意老子，因為佢真係 好正。佢去即係請教佢啲學問啊。 孔子去請教老子嘅學問 啊？ 係 啊，係 咩、 啊？周禮係啊。 哦。 你嗰个带咗啲咩俾阿老子啊啦？ 点心 系咪我哋嗰啲点心？我哋而家食嗰啲点心嚟噶，唔系 食得噶。 但呢个系即系一个缘起嘅故事嚟嘅。 带啲咩点心俾佢？系咪点心嚟噶？ 唔系 唔食得。 点心嚟噶？ 家禽飞嘅 鸡鸡 错。 我 猪 鸭家禽点会猪啊？ 有飞天嘅猪噶嘛？ 飞天猪好似听闻过。 粉红色噶嘛？诶，睇下先啦，系咪先？家禽鸭鸭鸭， 错系有意思嘅，有意思。 即系个名有意思， 唔系即系佢送嗰只嘢，因为 鹅 雁 类嘅 鹅 雁， 送一只雁。 雁因为家禽嘛，你食雁嘅咩？ 系啊，或者以前啲人有养雁嘅，真嘅，系咪啊，老师？ 家禽啊嘛，家禽就养噶嘛， 雁都就系雁都就系嘢噶嘛。 系嗱，唔系我因为想让大家 了解。 到个锣， 咁点解送雁有寓意啊？ 唔系你讲话俾我哋听嘅就系，其实佢会飞走嘅嗰啲咁外国古董。 你坐定我个位， 唔错，唔啊，我想坐近你啊，快啲啊！ 我同你调位啊，你咁巴闭。 唔系啊，佢送雁啊嘛。 你唔好炸大， 系咪即系话有联络咁解啊？ 唔系，佢送雁嘅意思咧，即系雁咧系有规矩嘅，即系 一 行 咁飞 啊，按住规矩。 系啊， 咁啊，佢请教阿老子，即系。 是不是是不是好傻仔 呢个候鸟你唔觉得好傻仔 对嘛即是有规 有 矩。有 规有矩。 请教啲规矩。咁你嗱老子是高人嚟㗎咁佢梗係知个意思啦 get 到啦。咁你估 有回啲咩位呢 係啦。嗱我俾啲贴士。 係咪又会飞㗎 唔係。 老子送返啲嘢俾佢呀 唔係佢做咗两个动作。 係。 嗱，第一个动作擘大个口，你睇我啲牙， 啊哈， 即系叫阿孔子望佢只牙。 系啊，即系佢人哋啲高人，我都唔知点解，即系 密码嚟嘅。 问你啲礼教嘅嘢，咁佢又擘大个口。 其实有少少好似啲 智慧 咁样，系啦，你明就明，唔明就算啦。 唔明就嚟明 啦。系啊，冇错，系啊，系好中意玩呢啲暗号嘅。 咁即系好似劲啲啊， 系。唔系，其实佢冇谂到，你明唔明？我系咁样等你自己翻去谂啊。 喂，系喎，其实你睇下我只。咁都得嘅喎， 系 啊，等佢自己谂 啊， 系啊， 首先指下只牙， 系啦， 咁指完只牙之后咧，下一个动作咧， 下一个动作就系好似你个爱因斯坦咁，伸咗条脷出嚟，点解咧？嗱牙我你自己谂，唔系牙嗰阵时唔会好整齐嘅，因为以前咧嗰啲 牙医 冇，系啊，冇咁关注嗱脷咧。我解释条脷， 我哋牙齿当金洗， 唔系，而家我讲条脷啊。 哦，又唔讲。 咁牙讲唔讲？ 咁佢都有牙噶嘛，佢依排牙之后跟住先伸条脷出嚟噶嘛。 系啊， 有先后噶嘛。 跟住阿孔子话，即系懒系明咁样，然后就走啦。 咩叫懒系明啫？可能 Johnny 真系知咧。 佢真系知 Johnny 啫。 佢系真系知，于是咧走咗之后咧，佢啲弟子指路问佢， 究竟佢咩意思 咧？系啦，咩意思啊？送只牙俾佢，然后佢咁样俾啲牙又伸条脷，系咪好似啊爱因斯坦？ 我知，其实老子想同佢讲嘅就系送只牙俾我，咩有咩用啫？都食唔到。 你唔好讲我个偶像啊！ 我知老子一定系咁嘅意思， 系咪没齿难忘啊？ 唔系。 佢又唔食嘅， 系咁啊，一定系咁啊，两样嘢，第一个就系话送只牙俾我有咩用、啊，都唔食得嘅，我依排牙啦，就唔食得啦，跟住就诶有咩用咧、啊，冇用嘅、啊，咁样好嬲咯。 你如果你係老，如果你係老子咧，好堅實同你反面。 我點會反面啫？ 孔子同你反面。 我有同佢講嗰句啊嘛，啊你送你送只雞俾我啊， 硬都食得㗎。 可以劏嘛？ 其實咧，佢請教啲禮教嘅嘢，阿老子梗係答翻咗呢啲 禮教嘅嘢。哦，咁條脷係代表咩嘢啊？係咪個脷個音啊？ 唔 係，你要唔要除衫咧？老師，你突然間。 因为好激 气，系咪热到发烧啊？ 系啊，因为咧，佢话脷咧系以柔制刚， 哦，好柔软嘅， 系啦、啊，又脷咁软淋淋啊，去到所有硬嘅嘢咧，所有硬嘅嘢咧，例如人哋一啲比难听嘅说话你啊、嗯，所以所有譬如话你食掠骨啊， 嗯， 都可以以柔制刚， 系、嗯、啊，即系唔怕你硬，系咪啊？ 冇错啦，诶、okay. 咁意思？ 叉呢、這个解释。 咁你牙咧牙都未讲， 我系未讲啊，我冇话讲咗啊。 嗯，好牙牙嘅意思。 牙你又估下？ 牙系、嗯、啊，要有诶、要有信用。 唔系， 因为同口齿嗰啲无关嘅。 无关嘅。 牙齿 同 个 齿字 又 冇关啊。牙齿个齿。 冇冇冇。嗱嗰阵时咧，老子啲牙咧其实已经唔系好靓噶啦，可能 甩晒啦， 甩咗几只啦。 嗯。 系啊，因为佢大佢都好多年嘅，系、嗯、啊，咁啊有啲甩咗烂咗啦。 老子其实咧，你睇翻佢啲相嘅话咧，佢好似冇童年噶， 好好核突。 佢一嚟就已经系胡须啦，白夜公嚟噶啦，你睇佢啲样系咪？你 好耐好耐冇听人讲白夜公， 真系噶。老子你睇老子像啊， 系啊系啊， 未算个童年， 好细个噶， 冇童年嘅，系 啊，可能佢生出嚟就系咁啊。 诶，咁佢冇牙嘅，冇咩牙嘅，系。 冇乜嘢牙嘅， 我知我知我知，即系个意思嘅就系话，诶、欸，你可唔可以带我去睇牙医，伤翻几只牙，食唔到嘢， 系咪啊，老师？做咩老师你净系笑嘅，揞住个嘴嘅，系咪估中啊？ 因为老子佢食唔到嘢嘛，佢有几佢都得咗几只牙嘅，有个风脑喺度讲嘢，呼 系啊系，个个细个都试过呢啲讲嘢，呼。 你即刻作句，牙齿当金使，你作牙齿当金使。 牙齿当金使，我谂唔到咩有咩计。 牙齿当金使作嚟把鬼。 哇！你真系离晒谱啊！嗱，因为咧今日咧呢个课题咧，除咗点心之外咧，仲有零食嘅。 哦， 系啊，我下礼拜讲零食。 好啊。 咁以前咧。我依家即系炒少少， 讲少少啊，讲少少啊。 零食咧，你知唔知以前咧古代都有零食店噶？ 嗯， 吓佢哋都有蜜鱼， 佢食咩啊？佢哋食咩？系咪龙眼干啊？系咪老师你最中意食嗰啲龙眼干 咁样嗰啲合同啊？口垃圾，其实零食咪即系口垃圾啊？我哋以前口垃圾啊嘛，都唔知点解嗰阵时会食噶。 干啊， 姜啊，你有冇食过？ 嗱，你知唔知咧？有时咧系嗰啲即系所谓难听啲叫厨余啊。去善用嗰啲嘢， 系咧、啊嗯。 你谂下嗰啲核嚟嘅， 但系 你嗰啲凉果有啲系核嚟嘅。 咩啊？咩凉果系核啊？你都有皮嘅，你选 有 核啫嘛， 有啲系核嘅， 会选到条脷烂晒嘅，有时。但 系 好开心， 食得多条脷真系会冲晒。 你个样。 系啊，口垃圾啊嘛，好耐，可能其实如果细啲嘅话，系咪未必知道咩叫口垃圾啊？ 系 真系唔知。 同埋嗰阵时候，你真系会听到嘅就系啲大肚婆咧，就会嗯，帮我攞买啲桥头翻嚟，又翻嚟买啲姜，好耐冇听过呢啲嘢。 喂，而家酒楼咧都好少桥头啊。 冇 嗱，以前呢个印象咧就多数去鲤鱼门食海鲜咧，摆啲白台布嗰啲酒楼咧就有啲 就有 桥 头啦。 哇，好酸啊！咬落个感觉，而家仲记得 一啲啲啦，跟住有啲萝卜。即系腌萝卜， 系啦，腌萝卜，我好中意食噶腌萝 卜。腌 萝卜 我中意食，我阿妈曾经整过一次。 系啊，其实好容易噶咋， 系啊，青瓜又好食， 啲葱浸咗佢， 一浸就食得噶啦。 系啊，浸住就得。嗱，咁继续讲点心啦，都完全冇讲过点心咁样。 系啊，唔好意思啊，我点咗第二度。 点心 任你点， 越点越深。咁点啊？ 点心我继续讲翻点心 啫。孔子嗰个故仔啊， 因为咧，其实点解讲呢个故事咧，就话俾大家听，以前咧，佢哋咧出门口去人哋屋企咧，都会攞啲礼物， 有啲手信， 有啲手信， 系啊，我觉得系要的。 现代人都有 噶， 系啊，我觉得日本人呢样嘢都有，韩国人都有。 嗱，佢哋嘅果子，就系由中国传过去啦。 对啊， 果子啊， 果子啊， 系啊， 但 系 佢哋就发扬光大咯，我觉得 系啦、 啊， 我哋都要努力噶，谂多啲好嘢出嚟。点心就系咁样啦。好啊，头先咧有两个故事，你想唔想听啊？关于诸葛亮 想啊， 但系你牙齿几时讲啊？咁 系一齐迟啲先讲啦。 好， 系啊，我你阿诸葛亮咧，因为咧佢要阿孙权咧嫁个妹 俾佢， 俾阿唔系俾阿刘备啊，佢惊佢反悔啊。你知唔知做咗一样乜嘢啊？ 乜嘢？ 系咪同点心有关噶？ 啊，有啦。 啊， 请佢食点心。 唔系。 你 唔好结结局局，你一结结局局咧，你就系啲衰嘢嚟噶啦。唔准结结局局。 我啲点心塞住佢把口。 唔系，佢咧，佢揾咗一个做饼嘅师傅，就刻咗，即系喺个饼上面咧有龙啊、凤啊，咁啊做咗一万个， 哇， 周围派。话俾人哋听 哦，即系话 佢嫁 嫁女俾佢啦， 呢个就 系 嫁女饼， 嫁女饼嘅缘起啦。 哦， 即系以后咧，佢又当送礼啦，就话俾人听，等佢唔好反悔，系、啦。 即系全部人都知晒啦， 饼都已经送晒出去啦，系 嘛、啊？ 丑嘅、如果唔结婚， 哇！你真系做埋呢个 嫁女饼，系即系咁样意思 嘅，系咁样咁咩缘起嚟嘅，系、啊，咁啊，因为派啲饼俾人哋食啊，等人哋开心下嘅，馒头又点？点样嚟咧？ 血 真系同血 related， 真系啊， 真 系血嘅馒头， 馒头系，因为咧 有啊，我知有一个皇帝好似话想杀唔知几多人啦，跟住咧到最后尾嘅时候就系话整嗰啲咁馒头之后就代表嗰啲人头啊， 类近啦， 系啊， 但系 嗰 个唔系皇帝嚟嘅，又系三国时期， 你最中意 喎，唔系 你摆低咗好耐啦。 唔系我战国，而家你你唔好搞错啊！做咩唔结局噶？ 系三国啊，三国 系啦，因为咧佢哋要过河啊， 系咪魏蜀吴啊？ 系过唔到河咧，嗰时咧就话要揾啲人头去祭河神，因为过唔到河啊，于是咧佢哋就唔忍心， 冇理由杀咁多人噶， 系啦，就揾啲牛啊、羊啊。即系切咗啲肉，然后得肉饼，跟住咧酿入个馒，即系酿入啲面粉嗰度，做咗49个，就劈落个河度。 数目有冇关系噶？即系49要。 真系49好似有关系嘅， 系真系49只。然后就劈咗落个河度，于是佢哋就过咗河啦。咁啊，呢个咧就系馒头嘅缘起，佢哋就叫馒包，即系馒头嘅馒，系啦，咁就。都唔想殺太多人，於是咧做到好似人頭咁樣，但係我又睇落唔係幾似人頭。你嗰啲饅頭，你覺得似咩啊？ 邊有咁細只嘅人頭啊？ 啊，我哋唔講呢啲，好嘛？總之呢個就係傳說啦，好唔好？ 冇錯， 係咁啊！下個星期咧，嗰只嘢翻嚟咧， 就會正式講埋啦。 佢喎， 因為佢冇俾架子我咯。 你叫佢撩翻张格子俾你， 系啦， 好 嘢咁，好冇？下个礼拜讲咩啊？ 我哋讲呢个牙齿嘛， 零食啊，同埋牙齿啊。 你 下铁里面每日相见咯， 到底你同边个相见啫？ 话系你咯。 10月4日下午2:30，港铁何文田站，港铁礼让运动2023， 齐齐行一啲，唔挨扶手，唔冲门，放低背囊，学做礼让乘客。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下午1点，风 show 快活人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话，国庆黄金周假期 旅客訪港人數有增加，零售業界反映一些傳統旺區生意有低雙位數升幅，希望本港舉辦更多活動並改善航空承載力。邵家輝認為，隨著政府推出夜經濟活動，晚上外出的市民的確比之前多，而市集和區內商鋪以及人流亦起到互相帶動作用。他說有關市集可以持續下去，可以增加更多攤檔售賣小食，亦都可以考慮在一些特別的日子或者假期開放。不過他認為不適宜18區都設立市集，因為會分散人流，可以考慮在特定地點或特定商場舉辦，令活動更聚焦和吸引人流。本港外籍家庭傭工的規定最低工資上月底調高 3% 去到4870元，膳食津貼就每個月增加40元，去到不少於1236元。香港僱傭代理協會主席張傑文認為工資加幅合理，但膳食津貼可以再略為增加。張傑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曾經有不少外傭反映膳食津貼太少，每日只能夠負擔起食罐頭或者即食麵，他認為應該增至每日最少60元。張傑文又說，釐定外傭最低工資不應該只考慮本港經濟情況，應該同時考慮入口勞工地區的薪酬作比較，相比日本、南韓和台灣等地方，當地的外勞人工偏高，例如照顧長者的外勞薪酬已經過10000元。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在首都雅加達的哈利姆高鐵站主持雅曼高鐵的啟用儀式，並且為高鐵命名，名字的概念來自高鐵疾馳的聲音。佐科表示，列車的最高運行速度可達每小時350公里，形容項目是環保大眾運輸的現代化。斥資73億美元建造全長142公里的雅曼高鐵，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關鍵項目之一，連接雅加達和曼隆，亦都是東南亞首個高鐵項目。通車之後，將旅程時間由原本的3.5小時縮短至40分鐘。負責項目的印尼高級部長宣布，延長至上月中展開的免費試坐，今個月中才會正式收費。杭州亚运羽毛球混双项目32强赛事，港队组合邓俊文和谢影雪以局数2-0轻取东帝汶组合，晋级16强。上届雅加达亚运银牌得主邓俊文和谢影雪组合，今场第一局只是用了8分钟就以21-5轻松击败对手，第二局就以21-15取胜。16强赛事会在星期三举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都大致畅顺噶，咁而路面情况，港岛区直至下昼3点，柴湾连城道以东左转入哥连臣角道前往华人永远坟场嘅一段，划为私家车同轻型货车嘅禁区。另外受到较早前嘅山泥倾泻影响，筲箕湾耀兴道来回方向全线同中坎角道近中坎角公园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另外，以下路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包括石澳道近烂泥湾、赤柱皇马角道近圣士提反湾，仲有西贡菠萝斜路近夹边朗新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专心驾驶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肝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以冰雪运动做题材的影视作品一向少之又少。《冰球少年》剧中透过一众主角的日常训练，以及在赛场上详细呈现的技术和技巧，令观众可以一边煲剧一边认识冰球运动的专业知识。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其实过马路同捉棋一样，要步步为营，心态要好，才可以安全出行。千祈唔好贪方便，涉车内乱过马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为安全计，就算要行多几步，都要使用过路设施，遵守交通规则同留意交通情况，避免走入或停留喺大型车辆嘅盲点。留心蛋提提你，一齐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五分心。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喐下手，咁就 OK。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听个风骚快活人啦，继续我哋嘅节目吓。今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嘅。睇戏睇戏睇戏嘅时间啦吓，有一套戏咧，即系如果唔睇住咧，我真系唔系好记得个名，因为系非常之长嘅。中文叫做《窗边女孩与对街屋中的女子》，好骑呢吓。英文更长啦，《The Woman in the House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Girl in the Window》。 哇，系边度嘅电影嚟噶？ 哦，呢、這、一个喺平台我冇留意佢系边个国家嘅，不过就咁啊。其实呢套戏咧系啲悬疑嘅，大家中唔中意睇嗰啲咧谁是凶手嗰啲电影噶？即系估下 ，OK 嘅，系嘛？即系啲推理戏 ，OK 嘅。 咁啊，讲乜嘢嘅咧？就讲一个妈妈，佢本来一个好叻嘅画家啦，咁样。咁、但系咧，三年前咧，佢女咧就因为一次嘅不幸嘅事件过咗身，从此咧佢就冇再画画啦，日日咧就饮酒、饮酒、饮酒、饮酒。咁啊，佢老公咧都因为咁样咧就离开咗佢，离咗婚啦。咁一个人咧就住间屋里边。有一日咧，佢留意到对面咧外国嗰啲 house 同 house 咧好近嘅，望到咧。咦，有一家人搬嚟，就是、一个爸爸带住一个女，咁就奇怪咯。咁点解冇妈妈嘅咁样？咁后来咧就搭讪倾偈啦，知道咧我原来对街嗰个妈妈咧亦都系离开咗嘅。咁、当时咧佢就谂 离开系死咗、 死咗、死咗。当时佢就谂啦，我得我一个人，佢哋咧就欠咗个妈妈角色啊。如果有一日我同呢个男人 咁快谂呢啲嘢，呢个女人， 因为佢已经系好苦闷同埋好唔开心，成日喺屋企饮酒。如果能够同佢哋即系佢融为一个 perfect family， 咪好咯。 系，然后佢搬去对面住，自己间屋就出租又赚钱， 赚翻少少钱。 点解你谂啲咁嘅嘢嘅？成日谂到最 好，个悬疑片嚟噶，梗系谂呢啲啦。 系啦，点知有一日咧，当佢又煮咗啲嘢想拎俾个爸爸食嘅时候咧，有个女人喺度，诶，你边位啊？咁样，哦，其实我系佢嘅女朋友，我系空中小姐，所以我唔会成日喺屋企里边嘅。 哇，咁佢 down 晒啦 ，down 晒啦，咁样好唔开心啦，翻到屋企继续饮酒啦，继续饮酒。点知嗰晚咧就见到呢一个女朋友咧，忽然间喺窗口嗰度咧揞住个颈咧，叭叭声流血。 哇， 哇，发生咩事咧？即刻报警啦！咁啊，正如所有呢啲悬疑片，一定系你报完警，警察嚟到睇咧，系冇事嘅。咁果然咧，就警察嚟到查完一轮，就入佢敲嗰度门咯。小姐啊，你头先话人哋嗰边发生命案，冇冇呢事？跟住望下地下，哦，你饮咗咁多酒啊！ 我以为佢， 我明点解你会见到啲咁嘅画面啊？咁佢于是咧，就由嗰一刻开始咧，唔得，我明明见到，我要查。好啦，咁跟住就唔再劇透啦。总之呢就係话不停有一啲嘅好悬疑嘅命案发生啦、令到你会觉得一定係阿小强。咦，点知过咗两日连小强都俾人 整。嗱唔好再用我个名。 一定係大 强。我鍾意将你代入去， 一定係大强。 你万能机嚟嘅。 咦，大强都俾人斩低埋。 哇，你好毒啊。 咁嗱，悬疑片就係咁啦。你会估，你会估，你会估。 不过其实去到最尾呢，有啲网民都话你係 100%,100% 係估唔到嘅、哦。 但係即係你会唔会闹先穿咗，即係睇完之后。 少少。 闹、我就 觉得 係差啲啦。 唔係挂佢咁样。咁我亦都唔会再讲啦。哪怕是大家失咗个落。 但讲唔讲得明㗎，即係讲唔讲得通㗎。 係呀， 讲得通嘅。讲得通嘅。 即係你知有时候有啲好衰㗎嘛，搞一大烂餐到最后尾嘅时候原来发梦。我最憎係呢啲呀。 係我都係憎 嘅。系啦、 哦，真系有一个人嘅， 真系有一个 人 车 祸发生嘅， 有冇车祸发生啊？ 冇车，点解会唔知有车祸？ 唔知道啊， 有冇发梦啊？ 系啊，发梦、啊， 冇 发 梦，冇发梦，冇车祸，系真系有一个人同埋 鬼啊， 吓，亦都唔系鬼， 鬼搞 哦，即系你讲呢啲夹硬啦，系咪先？咩鬼搞啊？发梦啊？ 有时真系会噶嘛？ 系啊，最憎你即系解唔到，诶、欸，原来发咗场梦， 系啊， 最衰， 最衰系呢一啲。 咁啊，擦下擦下，大家就睇落去啦。 我唔会原谅佢噶， okay, 哦、叫做。唔讲我起名啦，好长啊！ 讲一次啦，我唔记得诶。 唔使啦，得啦，自己揾啦。 O、okay, K， 好 啦，我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咧，就系大陆嘅电影嚟嘅，叫做《温柔学》，2023年5月嘅一个电影嚟嘅，咁就由王林编剧同埋咧就系执导嘅。咁而两位嘅男女主角咧，虽然我都唔识，但系我觉得佢哋嘅演出非常之细腻。就系、是、黄子文就系个女主角，而咧就系尹芳咧就系男主角嘅、 啊。真系未睇过， 系咪唔识？ 未睇过。 两位要住。要做嘅系乜嘢咧？系一个精神病患者。嗱咁啊，女主角嘅话就系郭晓啦。咁佢自细咧就系俾佢母亲咧已经抛弃咗嘅，就由阿姨仔咧就大大嘅。阿姨仔间唔中嘅话会去呢个康复中心去探佢啊吓。但系咧呢一位个女主角咧跑匀晒全中国周围，佢一定要寻亲。佢觉得嘅就系要证实嘅就系妈妈冇抛弃我。但系佢一次又一次咁样去落空嘅话，就一次又一次咁样证实妈妈真系唔理你。你谂下几惨嗰种感觉， 难受啊！ 系啦，而感觉到咁样嘅话咧，到最后尾嘅时候，呢位女主角咧，因为要接受呢个事实嘅话，而患上咗抑郁症，所以就入咗去呢一间嘅康复中心啦、哎。甚至乎佢就系想成日结束自己嘅生命啊！咁啊，日日就过住一啲咧就好冷淡，同埋将自己 isolate 嘅呢啲咁嘅生活啦、即系你同佢讲一个又唔睬，有啲乜嘢佢又唔参加，即系佢系一个咁样嘅状。同佢唔同嘅咧，就都系喺康复中心嘅。另外个男主角咧就叫做戴春，佢喺康复中心里面嘅话咧都系病人嚟嘅、但系咧佢热心助人又好活泼，有啲乜嘢嘅话咧佢又都会帮手嘅。但系佢屋企嘅家庭背景亦都好复杂，就用打自己嚟去向家人发泄嘅。OK， 即系佢有啲乜嘢刺激到佢嘅话咧，佢就会做出一啲咁样嘅就系、是、自残嘅行为噶啦。好啦，咁啊身患呢一个嘅就系绝症，呢、這个话忧郁症嘅一个。郭晓咧，佢想结束自己嘅生命，好彩俾大春救咗、所以两个人嘅话咧，就因为咁样嘅话，就喜欢咗对方嘅话咧，就互生情愫嘅。咁而且咧，阿郭晓成日都喺口中嗰度话，就提起有一个地方，就系妈妈应该喺嗰度住嘅。咁而阿大春就会偷偷出去帮佢睇下，系、其实我都 浪漫 噶。咁去到之后咧，一片台垣败瓦，佢就会翻嚟话俾佢听。咁当然女主角唔相信啦，两个咧就一起偷走去嗰度，就想。揾佢嘅妈妈 蛛丝马迹 系啦，咁到最后尾嘅话，当然佢哋一齐会离开呢一个复康嘅中心嘅话，希望可以两个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可以过一啲静静地嘅日子。但系当然唔会咁顺利啦。咁啊，好多嘅身边嘅人都会觉得嘅就系一个精神病患者同另外精神病患者，你哋两个喺埋一齐。喺埋一齐住，大家已经好担心，即系双方嘅屋企人嘅话，亦、都有好多嘢系唔能够理解嘅。 都唔知道会唔会边个呃边个？ 冇错啦，咁而且阿戴春嘅屋企嘅复杂嘅就系佢同样有一个就系患精神病嘅爸爸，一个咧就要靠自己嘅老婆嘅一个细佬。其实细佬好惨嘅，佢屋企人嘅话亦都睇唔起佢屋企，明白嘛？因为你两个人都系精神病患者，咁而且咧就系佢冇办法能够照顾佢嘅家人，所以其实大家系好沉郁嘅，嗰、那个关系亦都好差嘅。咁而戴春同埋郭晓离开咗康复中心之后嘅话，希望可以过翻啲幸福生活，而郭晓亦都有咗小朋友。 就系阿边个嘅？ 系啦，就系阿戴春嘅。咁究竟嘅话生唔生咧？ 系 啦，咁佢哋仲接埋爸爸，希望可以一齐住。咁三个人嘅话就希望可以过翻啲普通嘅生活啦，互相照应啦。咁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即系感受到嘅就系喺佢呢一啲咁样嘅描写里面嘅话，就算佢哋系精神病患者，但系同我哋同样都系有喜怒哀乐，都系有佢哋面对紧嘅一啲人生嘅可能系生活逼人嘅一啲问题。咁而有一次。咁啊，大春因为咩事我就唔讲啦，情绪失控而捉咗去医院，要接受电击嘅治疗。 哎呀， 咁大家都明噶啦。咁啊，郭晓点样咧？ 簽唔簽咧？ 係啊， 因為屋企人嘅話就係得佢。係，咁佢簽唔簽咧？咁啊，應承咗之後嘅話，咁我哋兩個又會係點咧？爸爸最後嘅故事又係點樣？咁啊，就係當中嘅話，就等大家嚟睇啦。 就揾唔揾到個媽媽咧？ 而我喜歡冇錯啦，揾唔揾到媽媽咧？係啦，咁其實係揾唔到嘅嚇，呢、這個就係揾唔到嘅。咁其實咧，佢裡面有好多嘅意象嘅嘢，我好中意嘅，即係例如嘅就係大家喜歡咗對方，我哋唔會講嘅。佢、可能喺天台嗰度就發現咗個女主角食咗一半嘅蘋果，佢、就會攞起佢個蘋果之後，喺佢咬嘅嗰個位嗰度，喺側邊嗰度咬咗一啖。 嗯， 即系呢啲意象，我觉得好浪漫嘅。到下一次佢见到佢嘅时候咧，就送一只苹果俾佢。咁啊，同埋嘅就系温柔鹤，原来系有原因嘅。个名咧就系来自咧喺蟹嘅时候，其实佢系会脱壳嘅。当脱完个硬壳嘅时候嘅话咧，就会有一个好温柔、好柔软嘅壳。其实嗰阵时候系佢最脆弱同埋最赤裸裸嘅。咁而讲紧嘅即系呢个温柔壳嘅就系讲紧呢一啲嘅人啦，佢哋系喺最脆弱、最赤裸裸嘅时候。嘅话，佢哋都揾到对方，可以嘅就系等佢哋可以慢慢慢慢嘅话咧，可以好好地咁样嘅，就系将佢自己嘅壳变硬，咁而嘅就系可以面对到嘅就系外边嘅风吹雨打，同埋外边嘅人佢哋嘅不解，以及嘅就系、去接受一啲、一样嘅同普通人嘅生活咯。温柔壳就系咁嘅意思。 你讲呢个温柔壳咧，我谂起头先我讲嗰个硬啊、你知唔知硬都系好痴情噶？ 唔知啊， 一生得一对系嘛？ 系啊，咁 好多都系噶喎，其实 佢浪漫到点咧？如果只雁，譬如话俾一对雁咁先算啦。如果其中一只俾个猎人咁样射杀咗之后咧， 系 另一只雁咧会自杀。 哦， 系啊， 你肯定 ？Sure， 唔系我真系唔系同你讲笑而家。 我知 即系我觉得系原来喂你动物都有啲咁嘅嘢，同埋头先你介绍嗰套电影咧，我觉得咧个故事性系好强。 嗯。 是啊，即是佢都是爱情，但是呢有都市的元素喺度。你想想精神啦、抑郁症啦、 爱情啦、 啊。我觉得嘅就是佢是线性地去发展咧。你一路睇嘅时候，其实你好舒服嘅、以及嘅就是佢嘅拍摄咧，你会觉得佢啲光啊系好温柔嘅。系啊，即系唔会系嗰啲好残眼啊！你明我讲咩？即系佢嘅色调咧，佢都系将佢搬到好似啲日本嘅电影咁样嘅。男女唔系暗，而系嘅就 系 好 soft， 系啦，好软，好好温柔啦。即系你俾我感觉嘅就系咁样啦。另外仲有嘅就系其实男女主角，我觉得都做得好好嘅，尤其是系男主角，因为佢系要讲一个就系有时会有一啲即系自己打自己啊呢啲咁样系比较激烈啲嘅一啲演出。但是你不会觉得他过火的、而且就是我看回一些譬如可能后面的东西、导演一看就说是他 哇 是、他根本就是大春、另外的就是、女主角女主角其实在国内都有很多的作品的、但是他在里面的演出我觉得是 很失途的即其实这些东西是就算佢講一啲接受一啲佢好難去接受嘅一啲消息都好嘅話，通常啊，如果係俾啲嘅誇張啲嘅演繹嘅就梗係哇大吵大鬧啊喊啊乜啫咩，佢冇嘅，佢反而係用一個好冷靜、好內涵嘅裡面嘅呢啲咁樣嘅演出嘅話，你會覺得嘅就係有。你更加係會有一種嘅就係難過，同埋嘅就係即係呢一種咁樣嘅失望係再深入一啲、你明白我講咩嘛？即 係 佢就嗰啲唔係嗰啲啊咁嗰啲都係啦，一般啦。咁但係佢真係拿捏得好好嘅、 如果兩個都係新演員嚟講咧，你俾幾多分啊？ 我相信佢應該都唔係好新嘅演員。 哦、okay， 即係兩個對我比較陌生嘅演員啦。 我係會覺得。得其实是那套戏很明显就是他们两个做晒的、但是我一路在看的时候我初初觉得死了会不会很闷、啊但是你看看的话你又会觉得你好像被带了入去套电影里面这样咯做得好的一定是做得好 的、 如果不是的话我刚才都不会这样讲的就是我很喜欢他们的演绎就是首先很符合到里面的角色他哋需要有嘅嘢，咁、而且嘅就係唔會話太過 over 咯。因為通常你嘅精神病患者，你會可以好 over 誇張 咁 啊。 同埋呢個故事咧，我覺得係。 即係如果喺國內電影，好似都呢個題材都幾新鮮。 我唔係好知啊，但係我就覺得我中意佢個故事啊，就温柔學咩意思咧？ 好有意思。 同埋我喜歡嘅就係你睇電影咧，唔係話淨係睇完電影之後，我講完就算，即係我會睇翻後邊嗰度 the making of 啊，佢係會點樣去係啦，佢點樣寫個劇本啊？ 冇錯。 到最初嘅時候嘅話，究竟佢會點樣？點解佢要寫一個咁樣嘅劇本啊？自己拍啊？點樣去 casting 啊？裡面用啲咩音樂？去点样拍摄，我觉得咁样先至系能够好好地咁样去 respect 电影，其实系一个真系非常之好嘅一种感情嘅传播，系啊，咁样咯。所以我睇咗有好多嘅话，我会觉得嘅就系套戏系好睇， 非常好。软壳咩话？ 温柔壳， 温柔壳 系 佢个软 壳鞋。我记错咗，好嚟。 差 有几？我到你。 我今日介绍呢一套咧，就系、是、一套国产嘅动漫片嚟嘅，《长安三万里》。 动漫片啊？ 动漫嚟噶。 动漫。 动漫嚟嘅。 画工点啊？ 啊嗱，我觉得咧有几样嘢睇咧，画工好犀利，同埋咧佢个画面咧好波澜壮阔嘅。佢其实系讲紧一个李白。咁同埋佢好朋友高適，又都係一個詩人嚟嘅。 高適我唔識。 係啊，唔緊要啦。 李白我知。 係李白係一個詩仙啦，係啊，佢又好狂野嘅。 我中意飲酒。 唐朝嘅年代係啊， 哇幾嘅豪放啊！ 係啊，我冇諗過，即係國內嗰個水平係可以去到咁高，係國內一個工作室做出嚟嘅成套電影160多分鐘。主要就是讲唐代的盛世诗，哇！佢里面好多诗歌，同埋画得好细腻。讲阿李白同阿高适点样，适系舒适个适，佢系都系一个诗人嚟嘅，但系当然成就冇阿李白。 舒适嘅适啦，咪 S I C K 嘅 适。可唔可以学识个适啊？可唔可以休息个适啊？可唔可以识出个适啊？ 道歉，可以，道对唔住，高生，唔好意思， 高息 ，G O 高 S I C K 息，即系去病咁解，系咪啊？高息， 唔好讲啦，我畏高。 好，继续。 系咁，系讲一个赌罪嘅手法，讲翻啦，高息咧，佢去即系守卫国家，去点样去守护？因为当时嘅政局好混乱，安史之乱，咁政治背景我唔讲咁多啦。因为你如果大家即系唔系好熟唐朝嘅历史咧，我就唔想。 但系都冇所谓嘅，系咪？ 冇所 谓。即系如果你唔识嘅话，你都可以睇。 佢只不过系讲阿高适点样去，佢都系被逼迫，有人嚟去即系问佢点解李白同你好朋友去咗投靠一个叫永王，所谓一个反叛嘅人，就咁简单。原来佢一路咁样铺陈翻佢哋两个点样相识于微时。李白是一个很豪放的人，他试过两个试过在个草地那里。 喝醉酒。 喝醉酒的酒时。 他 Vivi。 他真的很喜欢喝酒嘛，李白。 双扑、啊。 哇咁黑。咁黑。 晒衫。是啊，因为双扑其实已经是唐朝已经是盛行的了。咁我觉得是很狂野的。咁中间呢穿插很多唐诗。咁嗰日咧，系因為有個即係招待啦。咁、那個導演負責人咧就嚟解釋，佢話佢最喜歡一場戲咧，就係李白去作咗一首叫做《將進酒》嘅詩，好好聽。佢係七言嘅詩嚟嘅，但係因為咧佢睇嚟咧又似嗰啲詞喎。不過咧佢解釋翻，因為咧李白先飲醉酒啊，佢已經係好狂野亂，即係亂嚟噶啦。因為你亂嚟你就～啲人就覺得 O K 噶啦嘛，係啊，因為佢嘅性格、佢嘅 character， 同埋咧，阿李白咧，佢都識武功噶嘛，佢玩劍噶嘛，講佢兩個人嘅一個友情嘅故事，我覺得係好好睇嘅，畫工好靚，同埋咧穿插好多其他嘅詩人啊， 包括有啲咩啊？ 阿杜甫啦，阿杜生啦， 啊哈 ，Mr. Do。佢一定嚟啊！ 一定有佢份。 一定唔系，因为如果你画动漫嘅话，你冇可能净系得一两个噶嘛，通常都系大堆头嘅。 佢有一场戏咧，就好多嗰啲咩黄昌龄咁样喺晒喺度咧，大家喺度嚟饮酒咧，好阔达。咁同埋因为佢画出嚟啊嘛，变咗你好多画面都可以表达到出嚟。同埋我觉得有个好处就系、是、如果你人演咧，那个人如果你觉得佢唔系李白，就唔系 入唔到戏啊！即刻 系啊。 如果你畫出嚟， 就會覺得啊，點解你唔揾邊個邊個咧？係 啦，點解你揾阿羅一鵬做李白？ 係啊，OK 啊，我唔知李白點嘅樣。 係啊， 因為佢好狂放 啊 嘛。 係咁，呢套戲係好睇嘅畫工啊、鋪排啊等等。嗯、其實仲有一樣嘢，我發現到咧，就係嗰套戲嘅英文字幕咧。譯得非常好，佢、 嗯、 一個原來是一個漢學家嚟嘅，因為女士，因為 如果你裡面你講話有咁多嘅唐詩，咁其實佢要譯到用英文都要譯到、 啊、 或者意譯到，係咪嗰啲嘢先至得？ 係啊，同埋 咁咪可以學埋英文咯。 係啊，真係啊，佢呢套戲嘅英文嘅字幕係做得非常好嘅，而呢位女士咧，其實咧佢做咗好多中港台電影嘅翻譯。佢系包括有乜嘢嘢咧？有 翻译过啲咩？喂， 先系 你做好， 唔系因为 你做好啲功课得唔得？ 我做咗噶， 人哋问你，你又唔记得？ 即系总之佢译嗰啲诗嘅意思亦都好，每一首诗 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 霸王别姬， 哇， 赵氏孤儿呢套戏可能你未睇过，系国内啲经典嘅电影嚟。 咦，唔系，我好似睇过。 所有呢啲都系呢一个汉学家呢、這个女士，佢又系 因为佢要有啲背景嘅， 系佢本身系洋人嚟嘅，佢本身系 外 国 人嘅， 外国人嚟嘅，系美国人嚟嘅。跟住去咗澳洲，然后佢细细个，佢都系六廿岁都有啦。佢当年即系七十年代，佢已经对即系中国有兴趣，去做啲研究啊。同埋當時嘅老師就話俾佢聽，如果你想即係瞭解中國咧，唔該你學 用詩 中文讀中文，即係學中文、學漢語、學國語。佢真係走去咁樣做。同埋咧，我睇翻咧，即係嗰啲字幕係真係認得好。 你可唔可以飲啖水啊？ 我唔知啊，我好激動。 我覺得你好辛苦。 我係好， 我聽得好辛苦，因為 澎湃，因為 對唔住。 系啊，啲好嘅电影，你又好想快啲同人哋分享， 啊、 你快啲睇啦， 系啊， 跟住同你倾。 系嗱，佢嗰啲对白亦都好啦，但系诗咧，我真系都系有 少 少 保留。即系佢亦都系唔系个诗嘅真正原意，你先系。 系啊，系啊，因为我自己觉得啊，我都系才疏学浅，咁但系咧，其实中国嘅诗咧，你好难译嘅。张晋酒，你记唔记得里边几句啊？ 你讲嚟听下。 好啊。 你想话俾我哋听佢译成点啊？ 唔系，即系分享下，分享下，系、 哦、啊， 好啊，听住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佢已经好成个画面出晒嚟嘅啦。佢有几句咧？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其实意思咧就系话啲你嘅乡亲咧，其实咧已经满 头 白 发 啦，朝头早已经系啦，仲系青丝，夜晚已经好似雪咁白。 形容时间飞逝， 系啊，即系好多意思喺度，其实真系好多意境喺里边，好难。 呢啲全部喺戏里边有译嘅， 就系意译定系可以译？点 佢差唔多直译，但系佢哋，我觉得有啲译唔到嘅嗰个深层意思，系真系译唔到。但系我真系觉得佢译得系算好好啦，系真系算系好好啦。佢呢个咧，譬如话将进酒，君莫停。将进酒嘅意思咧，其实系啲劝酒嚟嘅，即系请你饮酒。因为阿李白都系好中意饮酒，成醉 啊， 系啊，唔好停啊，唔好停啊， 饮醉佢啦。 系啊，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我觉得好靓，同埋咧，佢有啲戏咧。阿李白是唱啲詩出嚟嘅， 唱出嚟， 唱出嚟噶，唱出嚟。 咁要背過 都 唱得好。 即係 musical 嚟嘅咯。 以前嗰啲詩，詩歌嘛， 啊、 以前係真係唱嘅、 啊。我同意你講嘅一啲好嘅詞，即係我講緊係歌詞啊， 啊 應該係同詩歌一樣嘅，佢係有韻嘅，同埋係有押韻嘅，咁先至係好嘅歌詞咯。 同埋呢套戲，我覺得真係好。悲壮嘅，即系我即系大家如果有时间都去睇下。 我只系觉得嘅就系一个咁样嘅历史故事啦，我可以咁样讲嘅就。如果你用嚟动漫嘅，都几特别咯。 你 都几特别咯， 系 啊， 系啊。佢画得真系好好，譬如话李白成日喜欢嘅黄鹤楼，最后烧咗，哇！嗰场面好悲壮。 哇！听完都想睇啊。喂，好，多谢晒。12点钟先听新闻报告，翻嚟就会有淑女关注组，冇人开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胡子膏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你好啊，马家姐你好啊，小杨未去咗边啊？新年你好啊，中秋快乐，人月两团圆啦！我见到有人话系咁喺度食大闸蟹， 食蟹 离晒谱嘅真系。 喂，其实真系唔好食咁多啦， 系啊， 又唔营养又唔健康。 蟹肉个即系蛋白质系好嘅、 啊， 脂肪系低嘅，咁、即系蟹膏咧个胆固醇系有少少啦，咁啊当然真系唔好食咁多只啦，一只起两只子咁。 系咯系咯系咯，把口啊咁讲啦， 所以我用 唔系一只起两只子，讲几次。 或者每一个 round， 咁我哋要讲嘅一阵间嗰个话题嘅话，同呢个胆固醇系有密切嘅关系嘅、 啊。 但系当然啦、今日嘅话咧就系有人要交功课嘅时候啦， 睇下马家姐嘅成绩。 系啦，咁佢有冇乖乖咁样去话俾你知，即系究竟佢食啲咩嘢都有嘅，系啦。上个礼拜嘅话，我记得咧就去到，哇！我估今个礼拜都应该同上个礼拜差无几，因为佢真系好似一只搁浅嘅海豚啊！喺你前面嗰度游弋，好恐怖！记得咧就上个礼拜嘅话，唔系应该话上两个礼拜嘅话，预冇意外佢系应该去到38嘅，系啦，就打回原形嘅，系今日睇你个样都应该冇乜。 佢掟把尺喎， 远啫。如果大家有声嘅话，你应该会听到铿一声。 人睡无过啊！ 你连续咁耐啦，但系 我知啊。其实你可唔可以问下我内心系咪有啲嘢咧郁结咧？ 其实点解会有咩郁结关咩事咧？其实有个同你食嘢食得多，哦，所以你暴食系嘛？ 系啊， 有咁嘅机会嘅。 好。今日我哋嘅马家姐腰围系 兑换啊， 因为我马家姐冇大把尺啦，跟住我就喺屋企立咗把尺，但系咧嗰个尺咧就唔系嗰个尺嚟嘅， 即系 唔 系 咁似唐尺嘅， 系，所以我就 个寸好大， 因为咁样睇咧就去到廿几咧就觉得冇可能嘅，咁啊所以咧我哋要转翻嗰个 cm 咯， 我就要转翻 cm 做嗰个寸， 然后再寸啊，你讲俾我听几多？ 嗰、那個就係97cm 咯， 97cm 好，我哋一陣間就將佢 高噶啦，即係 97應該都走唔甩，即係37、38啦，甚至乎會破關噶啦。好，咁你自己都講下，即係其實你呢一段時間，我諗你應該都冇乜點去。 其實我冇，哇，唔係啊嘛， 幾多？ 我可能。 几多几多几多几多几多 四十几傻 ！Oh my god！ 冇可能冇可能， 即系3.111啦嘛。 几多几多几多？四十啊！哦，42.几啊！ 冇理由 吓，唔紧要，我哋一阵间嘅话就再系啦，我哋仲有时间嘅。好，咪先睇一睇嘅就系我哋就我哋估计应该都冇乜好达标嘅机会系微乎其微噶啦。咁但係就話 係 啦，冇錯， 之前已經去到係 38點， 係啊， 係啊，38.幾，我記得係 36嘅話就已經低過90噶啦嘛， 嗯哼， 係啊 ，OK， 咁所以咧就即係 97啊， 月餅食咗幾多個啊？ 咩啊？冇食 嚇，即係問下你 食咗一殺。 一杀角， 系啊， 几大杀角先？ 我好听你话， 系我知啊， 细细只嘅月饼，我都将佢劏开四份，跟住食一格， 我真系叮叮， 其他嗰啲 榜样咯。 我真系瘦咗噶， 你唔度下佢？ 佢。 达标， 我达标，我仲需要度啊？度咩？度边度？你想度边度？ 我冇想。 度你手指有几长？ 我冇想。 即系等于你会唔会度下小羊羊一条腰啫嘛？小羊妹条腰啫嘛？ 你点解咁肯定佢标准咧？ 目测已经知啦。 系啊，睇个样知嘅。 系 啊，我都瘦咗呢排。 真系 啊？我肚屙啊嘛，讲俾佢听咯。系啊。 昨晚 唔 系 好舒服个肚。 系 好啦，咁当然喺食嘢方面嘅话，佢有冇啲咩嘢系令到今日嗰个成绩即系咁好嘅咧？ 春卷啊， 又 嚟啦，系咪啊？系咪、 oh、 炸春卷嚟噶？ 系啊， 系咯，几条啊？ 春卷好难炸嘅， 唔系越南春卷，我越南谂住即系俾个台阶去落啫，做咩而家又重一半？ 唔系即系， 其 实 你系咪唔可以将自己嘅手咁样摆喺自己条腰度噶？你可唔可以咁样噶？ 应该唔得咯， 即系咁样得唔得噶？咁样好唔好嘅？即系你将你个手咧摆喺前边，哇，要好多只手。OK， 咪咯，好啦，咁就春卷啦， 烩面啦， 系 鸡烩面应该 OK 嘅，咪烩面， 烩面 OK 啊， 烩面 啲 唔系汤面嚟嘅， 汤面 汤面 鸡烩面， 鸡烩面 系 啊，食咗几多碗先？ 唔系佢一大碗， 一大碗，人哋叫你食一小碗，你又一大碗。呢个咪重点咯，重质不重量。 其实有时其实系你其实搞唔搞得清嘅咧， 系咯， 即系 你重到个质啦，但系个量又争少少。 冇错，你永远都系咁样嘅，系咪？一系就有个重咗个量，唔要个质；一系要个质就唔要个量。 你可唔可以一齐啫？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搞咗好耐噶啦。其实呢一个 concept。你到而家都搞唔清楚，其实唔系佢肥唔肥嘅问题系嘛，系 佢 脑嘅问题 嘅问题。 你讲咗去边啊？ 我哋揾到重点，我哋揾到个 root cause。 其实唔系应该睇你，系应该睇另外一个医生， 要揾一揾 Doctor Matthew。 系啊， 你唔好逼我在场啊！ 惨啊！你搞咁耐，原来系我哋搞错晒，系咪啊？唔系你嘅问题，你冇问题啊！你 冇问题啊！ 真系啊！ 我哋带错你睇医生，冇对症下药。好啦，春卷唔食得，鸡烩面可以食，但系唔好食咁大碗， 即系你 当 300毫升嗰啲一碗咯。 唔系但 lunch 嚟， 我知系 lunch， 但系人哋 serve 你嗰个系一大碗啊嘛，人哋 一大碗其实系四个人食啊嘛，知唔知啊？你食咪一个好大个咁样， 但系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去喎。 你仲要加埋春卷，我肯定系 个 side dish 嚟噶啦。 系啊，唔系因为套餐嚟噶嘛。 系啊，佢应该系十个点心里面佢要拣一个啊，死都要拣呢个春卷啦。 你去过啦，我同你。 我知啊，我唔会好似你咁食嘢咯。 哦 ，OK。 杨洋带我哋去嗰间，嗰间 系 好食嘅。 系啊， 但除咗春卷，仲有咩拣先？即系有冇啲好啲？ 有啲拍青瓜啊，嗰啲嘢噶，系 啊， 分仔呢啲嘢噶。 拍乜鬼啊？ 系啊， 拍咗你 肥 肉 而家。 好啦，咁呢两样嘢系大忌，仲有咧，仲有啲咩嘢佢唔应该食嘅食咗啦？有 佢有蒸排骨啦，咁应该可能屋企人中意食嘅，我估呢个。 诶，排骨都几出诶，多出现嘅，我发觉佢系咪？ 系啊 系 啊， 经常出现嘅排骨 系 啊吓，排骨其实 OK 嘅系嘛？ 诶，排骨咧就相对嚟讲咧，即系嗰啲肥肉啊会比较多啊。 诶， 我 唔系我好瘦慢慢嘅嗰啲排骨， 你个。 有几瘦猛猛咧，其实个排骨嗰个位咧，系啊，系啊，冇错 啊。西施骨会瘦啲，系啊， 西施骨啊， 我哋煲汤嘅。 我哋下次可以讲下猪牛嗰个肥骨。 诶，好啊， 下个礼拜 好啊，好啊，好啊，咩猪尾骨啊， 系啊， 其实系需要噶， 猪颈肉就好肥咯， 系啊，喂，猪颈肉就话 好 唔健康喎，唔系 好 唔健康， 脂肪 好 高噶，系啊。但我哋 check 咗阿马家姐个腰围咧，就系38.2寸嘅，比上两个礼拜咧多咗0.1寸嘅。 Okay, 那0.1就算啦，四舍五入。 四舍五入算， 梗唔系啦。 系咯， 即系好似等于啲运动员咁样嗬，我争你 0.1秒 啊， 你仲 有 半 要练四年噶啦， 系啦。 我唔系运动员。 但你应该要有运动员的那种精神， 唔系我系运动员嘅， 系啊，运动员啊，运动员啊 ，finish。OK， 咁我哋当然咧，我哋就下过咗下个礼拜嘅话，会再跟进就系马家姐个情况。至于下个礼拜嘅话，我哋就会睇下就 小 杨 妹， 系啊。我希望马家姐可以跌破38啦。我而家对佢要求即系 至少啦， 系啊，至少啦，即系 去到36就应该都仲要4年嘅，我估。 咁但係當然我要跌破38個，我哋當佢贏啦，好嘛？我哋當佢 OK 啦，好冇？ 冇啦， 會好啲啊！ 冇啊，唔制啊！ 你 又 好啦， 我唔制啊！你放棄我， 面皮咁厚嘅係 啊！ 啊，我知啦，嗰啲肚皮嚟。 唔会噶， 嗰啲系你嘅 脂肪，系啦，好，咁我哋会再跟进嘅。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好好噃。 系啊，9月29日，我哋知道系咩日子啊？ 世界心脏日， 非常好，同埋小人会生日啦，即系佢生日好有意义啦。系对于呢个世界心脏，咁今年嗰、那个。 唔好意思，我有少少 咁今年个主题咧，系讲紧咧就系用心去了解心，即系 use heart know heart， 即系大家都 用心了解心， 系啦，即系认识你个心脏嘅健康好重要啊。咁点解同时我成日讲紧即系你嘅胆固醇、你嘅血压、你有冇高血糖，其实呢啲都系系啦，都系有好多嘅，即系我哋嘅因素会唔会导致心脏病？呢啲即系我哋都要控制好咯，成日讲。讲胆固醇讲过好多次嘅， 系啊， 马家姐个segment 都讲过好多次。 咩文话 ？segment 个session 啦， 系都得， 系啦，系啦。记唔记得即系我哋讲坏胆固醇同埋好胆固醇啊嘛？咁好胆固醇咧越多系越好嘅。 系 咁胆固醇咧，即系大家可能听得多就话有好有坏咁样啦。 系啊， 咁其实胆固醇对于我哋身体都好重要，即系帮助我哋细胞壁啊、胆汁啊同埋各种荷尔蒙嘅即系主要成分嚟嘅。咁但系咧好嘅胆固醇咧就对于我哋身体有好处啦。咁越高嘅时候，其实对于身体系好好。咁、但系坏嘅胆固醇咧就要留意啦，即系越高嘅时候咧就会容易塞血管啊嗰啲。咁点解你去抽血嘅时候，医生会同你分析你嘅好胆固醇同埋坏胆固醇个指数？咁、如果坏胆固醇超咗标啦，咁我哋最好咧就是、建议系低于3.4嘅坏胆固醇。 坏胆固醇低于3.4， 系啦个 millimole per liter 咧，因为唔同国家会用唔同嘅即系unit 单位嘅，系啦。咁如果即系譬如屋企有心脏病嘅，即系 家族史嘅 时候咧，就要更加低嘅个要求，要低过2.6嘅。 哇，低好多喎！ 2.6咯， 系啊，系啊。咁马家姐系达标咗嘅，即系佢通过佢嘅饮食啊，跟住即系我哋喺呢个环节 关注 系 啦 做嘅跟进，其实马家姐系有进步嘅，所以呢样都系可以即系表扬翻佢啦。 好感动啊！ 但系点解唔能够反映到喺佢腰度嘅？ 就系嗰份量咯，系啊，即系所以佢之前 唔系好难啫， 中咗个质咯，就系中唔到个量咯，咁个量咪即系反映到个量咯， 腰度啦，哦，其实都几得意呢样嘢啊，真系种瓜得瓜， 你觉得好得意咩？一啲都唔得意，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嘅， 系啊， 好啦，讲到胆固醇啦， 睡眠都好重要， 瞓觉 系啦，即系你瞓得好唔好啊？瞓得唔好嘅时候咧， 会肥噶， 会肥咯，系啊。系啊，即系嗰个荷尔蒙嘅分泌系，即系令到你嘅肥嘅荷尔蒙咧分泌得多咗嘅时候，你就会即系想食多啲嘢啊。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你唔知点解噶。 系啊，咁同埋即系都会容易即系影响个血压啊、血糖方面咧，就呢啲都因素咧都容易诱发呢个心脏病嘅。咁同埋咧，即系都会令到身体个炎症会加速咗啦。咁发炎嘅时候都系唔好啦，都系会影响个心脏健康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即系喺胆固醇方面啦， 同埋即系 血压方。血糖方面呢三个因素，即系你了解咗呢因素嘅之后，就可以了解自己个心脏个健康系啦。呢啲都系好息息相关。 阿兰，我想问嘅就系话，好嘅胆固醇同埋坏嘅胆固醇咧，佢哋系咪两个唔同嘅嘢嚟噶？即系譬如可能我就系咪话好嘅胆固醇多嘅话咧，坏嘅胆固醇就会少噶啦，即系此消彼长嘅。 呢个咧就系会反映喺你个总胆固醇。咁如果你有时因为总胆固醇都有个指系啦，个 total 都有个指标嘅。咁如果你话总胆固醇已经超过咗个指标嘅时候啦，我哋就要分析翻究竟佢系因为好胆固醇系令到个总胆固醇高咗，定系坏胆固醇咧？咁系坏胆固醇嘅时候就要特别留意啦。 哦，即系好人同埋坏人嘅话， 系 两个人嚟嘅， 冇错。咁我希望马家姐系好人啦， 我希望你好人啦。 系， 我哋一定要知道嘅，系啦，我哋一定要知道嘅就系话点样嘅话先可以令到保持我哋嘅心脏健康。 系啦，系当然即系蔬菜生果要足够啦，系啦，两份嘅生果三份嘅蔬菜，唔好食咁多加工嘅食物啦。 知道， 系啦，即系一啲油炸嘅， 譬如 肠仔啊、春卷啊，系啊，系啦。 咁衰啊！你讲 到 下一个吓，系咯，食嗰啲人仲衰， 食多啲好嘅油份咧，即系深海鱼啊，即系每个礼拜有两次嘅鱼， Omega 啦 ，Omega 3系啦。 咁跟住豆类啦、菜类啦，咁啊，同埋如果真系用嗰啲油嘅话，即系有时咪中意搽面包，就可以加翻一啲植物油，譬如橄榄油啊、芥花籽油啊、葵花籽油嗰啲就会好啲啦。咁早餐嘅时候拣翻啲高纤嘅面包啊、全麦面包啊、谷麦片啊、燕麦啊、糙米啊，即系食嘢嘅时候，即系你白米饭就拣少啲，拣翻啲糙米饭啊， 或者沟咯，得唔得啊？ 可以 系啦， 系啊，有啲会觉得唔惯。嘅时候就沟咗开始先，咪浸淋啲啦。咁同埋咧就系、是、我哋讲嘅，即系零食就要少啲啦。咁啊，有啲即系健康啲嘅零食，譬如即系小食啦，即系生果啊、龙眼干嘅呢啲就少少啦，即系甜啊嘛，因为晒干咗。 有啲人好中意食。 你做乜要针对我啫？ 我讲个水果干 啊，好多人中意食龙 眼 干 喎。 系啊，果干咯， 你嘅咩？好多人中意食。 系咯，你晒嘅咩？ 你就唔好理佢。 系啊， 你点知我开晒炉解干肠？ 咁啊，低盐嘅食物啦，即系加工过嘅嘢食就要少啲啦。咁盐分就对于血压好息息相关嘅。咁当然就唔好饮咁多酒啦。 系呢个切忌切忌。 系啦，咁啊做运动咧，每日30分钟嘅即系体力活动啦，冇做开就行开始先咯，开始行先系啦。咁啊，当然就唔好吸烟啦，同埋避免咧就好即系环境好污染嘅地方系啦。咁所以呢啲咧都系一个好嘅贴士啦。 系咪都唔好成日激气啊？ 当然啦，呢、這个系啊，即系 系啊，因为啲员外咧，有时我见到佢真系激嘅都 系啊，系啊，同埋唔好成日激人咯。 哦， 系啊， 都 系嘅，系啊，行 你自己冇事啫， 系、啊、 人哋会有心脏病噶嘛， 激气啊嘛，嗰啲 系 啊， 系 啊， 激 又 打 标嗰啲咧， 系 激心， 又担心佢， 系啊， 系 啊。 嘥時間， 你哋呢啲咁小氣嘅咧， 係啊， 寫翻個小氣簿嗰度啦， 咪咯， 係啊。 好啦，嗱，原先咧我哋就應該會再同佢分享，但係多啲嘅。咁但係因為今日嘅話咧好特別啊，我哋會有一個咧就係 點唱 啊？點解嘅？ 係啊，因為咧就我十月咧好多人生日啊，咁啊即係好多親戚啊、朋友啊、屋企人啊， 你有朋友 好友 有啊， 係好多啊， 除咗你。 你是三月生日，我知道。所以呢我在这里想祝我的家人、朋友和听众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开开心心。那就送上这个童年这首歌给大家呢、大人细路都有一颗开心快乐童年的心。 啊，那就真的非常之好了。 生日快乐啦。 是什么歌呢、 有什么亲戚啊朋友啊 好多啊。 不能尽乐， 不能尽乐啊！ 好，大家开心最紧要。 我哋将呢一首歌曲咧就送俾所有呢一个月生日朋友啦，好嘛？就 系 九月之星啦， 十月 之 星 啊，十月之星系啦。咁喺呢度嘅话，亦都要多谢晒阿懒嘅，送俾大家有呢一首歌曲《 童 年》，唱歌嘅系罗大 佑。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 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话，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客访港人数有增加，零售业界反映一啲传统旺区嘅生意有低双位数升幅，希望本港举办更多活动，并改善航空承载力。邵家辉认为，随住政府推出夜经济活动，晚上外出的市民的确比之前多，而市集和区内商铺以及人流亦都起到互相带动作用。他说有关市集可以持续下去，可增加更多摊档售卖小食，亦都可以考虑在一些特别的日子或假期开放。不过他认为不适宜18区都设市集，因为会分散人流，可以考虑在特定地点或特定的商场举办，令活动更聚焦和吸引人流。中大医学院说，儿童睡眠窒息症有机会令患者血压上升，同时增加将来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中大医学院进行全球首个随机对照研究，发现透过手术治疗睡眠窒息能够显著降低严重患者的血压，但若果病人在手术之后体重明显增加，会削弱降低血压的作用。建议家长留意子女手术之后的体重，维持健康饮食以及恒常运动。中大表示，儿童睡眠窒息症常见的成因主要包括腺样体或者是扁桃腺长大，首选的治疗方案通常是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中大研究结果显示，完成手术的病人能够更有效改善病情，严重患者在手术之后的血压也都录得较大的跌幅。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月底调高 3% 去到4870元，膳食津贴就每个月增加40元，去到不少于1236元。香港雇佣代理协会主席张杰文认为工资加幅合理，但膳食津贴可以再略为增加。张杰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曾经有不少的外佣反映膳食津贴太少，每日只能够负担得起食罐头或者即食面。他认为应该增至每日最少60元。张杰文又说，厘定外佣最低工资不应该只考虑本港的经济情况，应该同时考虑入口劳工地区的薪酬作比较。相比日本、南韩以及台湾等地方，当地的外佣人工偏高，例如照顾长者的外劳薪酬已经过10000元。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在首都雅加达的哈利姆高铁站主持雅曼高铁的启用仪式，并且为高铁命名，名字的概念来自高铁疾驰的声音。佐科指出，列车的最高运行速度可达每小时350公里，形容项目是环保大众运输的现代化。斥资$73亿建造全长142公里的雅曼高铁，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关键项目之一，连接雅加达和曼隆，也是东南亚首个高速铁路项目。通车之后，将旅程时间由原本的3.5小时缩短到40分钟。天气方面，预测是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开手，总可得到快乐吗？分开可一起活更好吗？想讲出这偏差，声音却何其沙哑。事实是无去路，无退路，都爱着你。现实是时与地，人与物也没运气，但又不安顾忌，把终结缓缓地掀起。寂寞是无故事，无意义，都爱上你。浪漠是流过泪，难以这是无去路，无退路，都爱着我。现实是时与地，人与物，满布是错。一起几经跌堕，难挨过人潮风波。寂寞是无故事，无意义，都爱着我。 人家富二代啊，早晨啊，老爷。 嗯，早晨，阿成啊。 啊，系老爷。 今朝咧，唔好请我翻公司。 哦，唔翻公司。 我要去死啊！ 去死？ 唔系，我要去死啦！唔记得今朝去边个嗰度？ 去死啦！哦， 系啦。 啊。阿老爷，其实你今朝系唔系约咗阿三姨太啊？ 唔系，系嗰个咧，嗰个黐脷根嗰个啊， 黐脷根 系啊，咩 阿姨太黐脷 根啊？ 哦，系唔系啊？阿黐姨太啊？ 黐脷太， 黐姨太，黐脷根嘛？ 系嗰个，我记得我同佢打交嗰个， 打交嘅 系啊，我赢嗰个啊， 我唔知道同边个打交。有冇其他 tips 啊？ 买嘢扭买嘢嗰、那个 哦，系但阿老爷啊，你个个老婆都成日扭买嘢噶，唔系买包包就买钻石，唔系买钻石又买楼、 啊。我是但啦，是但啦， 是但 就车我去阿、七姨太嗰度啦，应承咗今日陪佢15分钟啊， 咁多 系啊，不过有4分钟系广告嚟、 哦。好啦好啦，咁一阵间我系咪喺楼下等你啊？ 好 啊， 喂系啦。阿成啊，话时话咧，你帮我揸车揸咗几多年啊？ 都揸咗3年啦，老爷。 喂，点解咁少听你讲你屋企嗰啲嘢嘅？其实咧，你结咗婚未噶？ 哎呀，老爷，我哋啲人一穷二白，你睇我掹出嚟俾你睇下，我个袋冇嘢嘅，你睇。 哦， 边有人肯嫁我啊？再讲咧，我都想搵多几年钱先。 咁都啱。不过呢又不需要太担心。 点解？ 喜欢你的人呢就无论你的家底是怎样都会喜欢。如果那些因为你有钱才喜欢你的那些呢你不要要了，垃圾来的那些。 给了你 好不好？ 那些给了你好 不好？ 不要。是的是的是的。我是司机阿成啊，做了这个司机都10多年。现在帮一个城中名人兼富翁做私人司机，车他不同的地方。唉，其实就算老板唔问，我自己都会谂，到底几时先能揾翻个伴呢？不过一方面梗系因为经济麻麻啦，另一方面我嘅圈子真系好窄，每日收工咧都已经黄昏， 冇机会识人，边会有拖拍咧？直至后来有人教我去一啲男女约会嘅 apps， 我就终于开始咗我追求浪漫嘅第一步啦！ 我叫婷婷啊，你叫做咩名啊？ 我叫阿成啊，或者你可以叫我成成嘅。 你令我咧谂起郭富城啊，你个样啦似唔似佢噶？ 啊，都有啲似郭富城噶。 真系系个样似啊，定系跳舞好叻噶？ 都唔系，我似佢都系男仔啫。 你真识讲笑。 平时咧，我冇乜机会同女仔倾偈，仲哈哈咁笑。而家发觉原来喺网上倾咧，哇，放心好多，轻松好多。不过我经常都谂，如果有一日我真系同阿婷婷见面，情形会点咧？我会唔会开口及着你，或者口哑哑唔知讲咩咧？终于有一日。 听日咧，你得唔得闲啊？不如我哋出嚟 high tea 啊！ 哇，佢叫我 high tea， 我个心砰砰声，好似跳咗出嚟咁。隔咗一阵，我终于忍唔住就打咗呢一行字。 好啊，咁喺边度等啊？ 第一次约女仔约会，哇，心情真系好紧张。着咩衫好呢？讲乜嘢好呢？去边度 high tea 好呢？依个婷婷最后会唔会愿意做我女朋友呢？我心升起好多嘅问题，不过最重要嘅都唔系，而系佢会唔会介意我只系一个司机阿成呢？我望下镜里面嘅我，其实都几靓仔啊，除咗穷啲之外。如果我是一个富二代，他会不会更加喜欢我呢？我突然之间有了一个卑鄙的想法。 是的 ,High Tea 完的话我们去哪里好啊 ?High Tea 完了不如去游车河啊。 哦好游车河好啊。 啊唔好意思，我有电话响下， 你听咗先， 我听咗个电话先吓。啊喂， 阿成， 哎呀，老爷， 喂，一阵得唔得闲啊？车我去十二台 hyphen A 二嗰度，我应承咗十二台 hyphen A 二今日佢度同佢行山。 如果我去咗，咁咪陪唔到。 喂， 我突然间病咗啊，我嚟唔到啊吓。 病咗？ 系嘅，病啊病啊！ 今朝仲见到你喺我个天台嗰度，你呃我？ 系啊系啊，头先叭叭声七孔流血，而家个人好晕啊！ 算啦，我自己揸车去啦。 不过唔好揸红色嗰架跑车、啊。 红色有三架、啊，点解啊？三架都唔得、啊。 因为我揸咗，唔系我意思，唔系我唔系我揸咗，我揸咗。你架车去整 三个都是上星期买的，这么快要整 的？我意思呢就整靓啲镀膜 啊！得啦，咁你唞下啦。 啊，好啊，好啊。 哇，你架车好靓啊，新买噶。 系啊，新 嘅。你一定系搵好多钱噶啦，系咪啊？ 我咁样呃佢唔好衰，阿婷婷啊，其实咁嘅，架车就唔系我嘅。 咁我明啦、你一定系富二代啦。 富二代， 架车咧系你打电话去买啦。 俾你知道，系啊，富二代，我系富二代，算系啦，算系啦。 好嘢啊！今日有新车坐，我哋行咯。 好啦，行啦， 好。 我同婷婷嘅感情可以话系坐飞机咁突飞猛进，不过我个心情冇好到，反而越嚟越惊，因为惊有一日如果佢知道我唔系富二代，只系一个司机阿成，佢会点咧？会唔会即刻冚我一巴同我分手咧？我决定唔理啊，几大几大，我继续要扮落去。 惠有咩啊？ 新贵一部手机啦，好靓啊！唔知咧会唔会有人送俾我？ 吓、啊，送部新手机俾你？ 我有个姊妹啊， 一个姊妹， 佢咧男朋友好识做噶，次手机出新款咧，我都会第一时间送俾佢。 吓、 啊！如果我个男朋友系咁做， 咁大件事。佢讲嘅嘢我梗系明啦，但一部新嘅手机，佢又笑得出啦，差唔多我半个月嘅人工，唉，点好啊？ 老爷你好， 咪住，睇下呢张相。 咩事啊，老爷？ 我约咗嗰个，如果冇记错，应该十八姨太去 high tea。不过咧，我唔明系好记得佢个样子，你话俾我听佢。边个系佢？嗱、啊，呢张相咁多人，边个？ 睇下先吓，十 系咪呢一个啊？ 唔系，嗰个唔系，诶呢个 咁肥嘅咩？ 系啊，成个男人咁嘅。 撞鬼，打电话去 cancel 佢啦。 哦 ，cancel。 系咧，头先你想问咩话？ 啊，老爷啊，我唔可以咧预 咩啊？ 预知下个月人工 pay 然后翻字啊，俾下 pay 系啊， 做咩啊？你好少咁大使嘅、啊， 我阿妈病咗。 你阿妈病咗，佢唔系走咗啦咩？ 走之前欠落，因为病咗好耐，争人好多钱，而家仲未还 晒。哦，明啦，原来系咁啊！好啦，去账房嗰度支账啦。 哇，有账房嘅咩？哎，我都唔知添。阿老爷，今日你又去边个姨太度啊？ 我今日咧留喺屋企啊，好攰，同埋有一个好重要嘅人嚟揾我 啊！哦，你又立咗一啲新嘅姨太咧？ 唔系，佢咧我好喜欢嘅。 边个？ 虽然佢系肥妹，280磅，系我最大老婆。 最大嗰个 老婆个女。 最大个老婆个女，280磅嘅。 280磅，哦、你唔好见。好多年啦， 冇见好多年，点解咧？明明你个女啲啊，冇见好多年。 唉，怪自己衰啦，风流得滞啦，嗰个情长鬼见愁，咁啊点啊？个个都埋我身都系为钱啫嘛、哦啊。我第一个老婆咧，陪我白手兴家，佢最先咧系我最爱嗰个、啊， 佢先系你最爱嗰、那个。 系啊。哦，可惜呢，以前我唔识諗啊，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冇见一个都照系爱一个。我老婆一路知啊，带埋个女走咯。 哦， 唉，最近我托人揾返佢啊，佢原谅咗我啊，所以呢，我今日特登让我个女上嚟同我见面啊、哦。我特登整大栋门嘅，阔咗一栋门，你睇唔睇到？ 哦，得佢入到嚟啊嘛，惊佢入唔到嚟啊嘛，系啊。哎，喂，人敲门、啊，系咪？ 喂，快啲开门，佢敲烂嗰栋门啦、啊！ 开门。280磅嗰位，Hi，280磅，系你 爱啦。我系曾经有280磅，但系而家减咗180磅，剩翻100磅，冇错。我就是你老板个女 啊！你我咁你知唔知？ 你系佢个司机啊嘛，叫阿成啊嘛。吓，我知。 乜原来你一早已经知道我系个司机？ 我阿爸系一个名人，出出入入都有人影佢相噶啦。我哋喺报纸嗰度一早见过你个样啦。 咁既然你知道我个身世。咁点解你仲 点解我会同你拍拖？因为呢，我觉得做乜嘢职业呢都冇所谓，我大把钱，而且你为咗要送我有一部手机俾我，竟然呢就去问我阿爸个账房嗰度呢预支咗一个月嘅人工、 啊， 证明呢你真係鍾意我嘅。 哦，原来上次你其实只係想试下我㗎咋。 不过咧，唔准嬲噶 我。不过我唔系富二代、啊，你唔介意第时我要同你挨穷咩？ 啫，富二代又点啫？你睇下我老豆，自己啊有几多个老婆啊都唔知啊，我啊先至唔会嫁俾富二代。 喂，阿成啊！ 头先咧有个叫吴方好嘅女人打电话俾我啊，你知唔知佢系边个嚟？ 啊，你嘅十二太啊，又唔记得啊你？ 啊，你睇下睇下，富二代咪就系咁咯。哎呀，至于挨穷咯，只需要呢你俾心机工作，唔会穷一世嘅。我对你有信心。 婷婷，你可唔可以医好你把声？ 我系咁噶，醒醒！ 婷婷。 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啦，差唔多啦，晏昼一点钟，大家继续开开心心过假期。 系，咁啊，听日咧，我哋就啊，我哋冇咗呢个八月你好，九月我好、 啊，会唔会有九月再见，十月你好啊？ 你可唔可以继续写啊？咁你会有咩剧啊？请问会有啲咩人出现噶？可唔可以讲啊？ 唔得，听日留意十二点半。 好， 系啦， 天断人间， 冇错啦。 继续咁话， 系啊。听日啊，杨洋都未翻， 未 假期，要下礼拜 先 翻。 星期三 先 见到佢。 系啊，星期三大家记住着靓啲。 知道。 我哋就会喺呢个何文田地铁站 L 六嗰度同我哋 say hi。 我已经准备好。 好。 我仲未买到粉红色裤。 好啦，听日十点见， 拜拜。Bye bye